田豪鹏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妈咪话叹， 大钟说俾个丰收我。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有情真鹏 ，Merry Christmas， 好，好。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桂花田，仲有清真烹， 圣诞快乐，曾志豪，清真烹， 系啊，圣诞快乐兼早晨啊，桂花田，曾志豪，仲有各位二台嘅丰收快活又清真。 星期五咪亦都系咧25号， 系 哇，我哋咧祝各位咧就真系圣诞快乐啦。虽然我哋咧你冇呢个飘雪啊，不过咧我哋尽量咧就好多圣诞气氛咧带俾你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吓。 系啊，即系难得咧，即系今日喺嗰个假期咧，由星期五啊，哇，五六日啊，连续三日嘅假期啊， 希望咧朋友咧就觉得唔抵啊，个星期六咧都系红日啊嘛， 喂，反正而家咧你个假期 都系屋企噶啦， 唔系喎，有好多人去咗 staycation 嗰度咧，我琴日见到好兴奋，佢哋喺嗰个叫做酒店里边啦，嗱，不如讲下大家琴晚啊做咗啲咩圣诞嘅气氛啊，有啲咩玩到，你嚟先，你嚟先， 最贴题噶，一早瞓咗，彭仔一早瞓咗，平安夜， 真 系 啊，一早就嚟啊！ 系啊，我基本上系本来想睇一套电影，即系谂住过咗呢个平安夜。 我都系咁谂啊，开头系。 点知睇睇下已经瞓着咗咯。 即系攰得咁紧要啊？ 闷得咁紧要？ 咁有冇任何send 啲咩庆祝嘢？乜都冇啊？ 冇，我只系最应节咧，就系今朝早咧，就系开始烦恼紧点样可以复咁多嘅 message 圣诞。 哎呀，你仲好有心啊！你仲会复唔同嘅 message？ 我琴晚都系做紧呢件事，认真。 哎呀，我冇啊！ 冇人 send 俾你啊？ 有啊，有人 send 俾我啊！ 但系你冇， 你都有 send 俾我啊？ 系啊， 系啊，我都系谂住用一个默默嘅接受同埋默默嘅欣赏咯。 如果系阿桂花田同我，你就唔使点特别 send 啦，都见到面啦。 系啊，都要嘅，都要嘅。 都系份心意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啊，呢份心意都好嘅。咁啊，桂花田咧，你琴日有啲咩做？ 我由于又真系因为六点钟之后冇得堂食噶啦嘛， 系 咁啊，唯有屋企食咯。咁啊，喺屋企食咗个周平安嘅晚饭。咁跟住咧就直接要有工作啦，去到凌晨啦，跟住咧，因为外国啲朋友佢哋即系又系即系时差嘅问题咧，咁跟住又收到佢哋大量嘅祝福啦，咁我咪又大量嘅回复咯，咁样。 Yeah， 系啊。 喂，呢个要噶，真系。 我琴日就喺屋企就其实冇特别嘢做啊，嗱，又嚟咗个大火锅咯。即係自己屋企人咧就整係啊，整咗個火鍋啦。咁啊不過最好最開心咧就 是、有冇節嘢㗎？其實聖誕火鍋 冇嘅，都係嗰幾樣咧。即係將之前冬至係啊，可能未食曬嗰啲咧就消化咗佢啦。但係我覺得比較好玩啲咧就係、是你呃兩個細路咧一啲關於聖誕嘅傳統咧，估唔到仲呃到喎。 例如， 即係我仲係有同佢講咧，我就話嗱，你咧今晚咧就要乖乖地咧，即係食飯瞓覺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咧就會有呢個聖誕。礼物咧，佢会摆喺你个枕头度噶，即系我话咧，圣诞老人咧仍然都系会咧，系啊，佢仲会信嘅，咁因为点解我知道佢会信咧？ 因为你真系有做啊嘛， 唔系，佢本来曳紧嘅，咁咧一听到我话咧，你如果即系乖乖地嘅话咧，你就会有一份圣诞礼物咧，哇！佢即刻将佢手头上边嘢咧全部抌低晒。跟住咧就好認真咧，係啦，唔係即係啦，玩緊都唔做喎。然後咧雙眼發光咧就望住我話：係咪真係會有份禮物㗎？咁樣我話、 哦、 信我啦， 有啦，真 係有之前咧有準備咗嘅，咁但係結果咧瞓咗覺啊嘛，一朝早起身咧，咁我趕住翻工嘅時候咧，我老婆就話。佢嬲爆爆啊！咁樣， 你咪收唔到啊？ 係啊， 你有冇搞錯啊？ 佢話點解咧冇擺喺枕頭邊嘅咁樣啊？唔緊要，呢個時候梗係發揮出我哋最大嘅精神啦，話俾佢聽。 哦，咁你有冇 粒花只圣诞帽之后， 系咪因为你唔 乖？我话份礼物太大份啦，大过你个枕头啊，摆唔到你枕头边啊！我话晏啲啦，我话咧妈妈琴日收咗啦，佢帮你拎俾你啦咁样。 因为佢亦都见怪妈妈咧，平时收嗰啲网购嘢 啊，系系啊， 所以 阿母话阿仔可能会话，哦，其实圣诞老人系咪即系着住制服有个 C 字头嗰啲或者 F 字头嗰啲啊？ 唔系啊，不过咧，其实佢同以前相比咧，系啦，佢都已经冇咁即系崇拜噶啦， 冇咁天真 系 嘛？ 系啊，以前咧， 因为佢仔咧大仔咧细个时候咧好中意圣诞老人到不得之了噶， 系啊，以前咧嗰阵时阿片佢知道，佢应唔系破灭啦，正常佢大个咗咧就冇咁中意，嗰阵时佢连农历新年咧或者过咗夏天都听圣诞歌噶。佢夏天喺屋企啊，一定要播。 期待住啊！ 佢唔系佢觉得好听啊！ 嗰啲真系佢童年回忆嚟。 系啊， 有你嘅优良传统牛仔。 系边方面咧？系啊，好开心嘅真系。嗱咁，但系而家我哋虽然又冇咗好多嗰啲即系节日欢乐啦。咁我琴日睇到咧啲新闻图片咧，但系琴日最多人咧，我想话。以前可能咧，你话我哋啲节日气氛咧，就去咗譬如话兰桂坊啊，嗰啲倒数啊嘛。我琴日 水一带 系啦，我琴日见到咧，其实佢哋都系喺尖沙咀一带，不过咧就喺尖沙咀一带嘅酒店房啦， 哦，各自各， 同埋尖沙咀喷水池嘅所有公园边啦，我都见到佢哋好多啦， 坐晒喺度啊， 系啊，喂，嗰啲新闻相影出嚟咧，全部都系二人限聚咧，就喺水池边咯，因为点都唔想 新娘相， 系啊，新闻相啊， 哦，新闻相 啊，你话新娘， 系啊，我就做咩夜妈妈 就 去拍， 大家就喺街头巷尾咧，即系喺度食饭咯，但系咧嗱，啲相影出嚟咧。效果好似都幾浪漫嘅，佢哋都係 有另一種感覺。 佢同我哋一樣啊，而家咧戴曬啲鹿角啊嗰啲咁樣嘅裝飾咧， 其實 係 嘅，係啦。跟住佢喺個水池邊度咁啱嘅尖沙咀嗰度啊嘛，有人影咗一張咧倒影，哇！兩個小情侶， 人哋係特登嘅，唔係咁啱嘅。 記者影到啊嘛，就報到呢一張咁嘅靚相，我覺得係即係唔同曬成個氣氛，不過都仲有得慶祝嘅。 阿華琴晚都問我，喂，不如使唔使出去睇下燈飾啊？咁樣感受氣氛。 冇理佢， 咁 你有冇理佢？ 咪由于咧， 证人 即系咁样、 啊，不如我咁答啊。 好， 同样嘅问题咧， 你都有被问嘅， 咁样问过， 系。 跟住我就答佢咧，唔知会唔会系桂花田答阿华嗰个嘅答案咧？ 系啊， 问佢乜仲有灯饰题咩？ 有啊！ 你答咩？ 有啊，我就话由于我冲咗凉啦， 你好扫兴啊，真系。哦，唔系，除非咁样，除非佢咧成个语气就咁样个。 哇！我 已经冲晒凉咯噃， 系咯，系你又帮助， 但系仲未搽 lotion， 再搽咗 cream， 你摸下好滑啊！ 未搽， 未搽咯， 要人哋即系，哎呀，你明唔明啊？真系 唔得系嘛？ 系啊，但系会有未搽 lotion， 做咩无端端淡姐拍上身？ 你觉得得唔得先？你最后你拒绝咗佢啊？ 唔系我真系唔系因为又真系要做又未做晒嘢啊嘛，咁点出去 咩咁啫？ 你话唔系咯？佢依家同我哋讲话准备百无禁忌啊， 唔系啊， 然后拒绝咗阿华， 你唔好咁拉我哋落水。 唔系咯， 我事实上又系啊，我冇讲大话。 所以你成日咧就又话嫌唔够浪漫气氛系咪先？ 跟住 人哋 始作俑者啊你， 咪就 系 咯， 变化都系你自己搞成嘅。 今晚点同啫？人哋平安夜约人出街嘅气氛争好远噶嘛？ 系啊，咁圣诞。 圣诞个价钱都平咗一半啦，你 book 个自助餐啦，系咪啊？ 而家圣诞就算系即系你24、25、26呢三日咧，你去谂住食嗰啲平时比较富贵啲，譬如酒店嗰啲嘢食嗰啲，我发觉都系平咗。 系啊，真系平噶。 我系咩相对地系比之前 唔系应该24系最贵嘅，点都系。 譬如我打个譬如，我今日咧其实订咗一啲咧酒店嘅外卖 又嚟第二次啊你？ 我唔系，我都系同啊。姑姐聚一聚啫，三個人。咁我諗住就買嗰啲外賣嘅high tea set 咧，懶靚咁樣，喂都可以照樣有折喎。 哦，而家 因為你外賣啊嘛。 唔係啊，同埋咧，因為平時譬如我用一張乜嘢卡啦嚇，咁平時佢寫明咧，即係呢啲咁嘅大時大節日子啦，加埋過年咧就唔用得嘅，但係都用得喎。 係。 哇，咁你話佢係咪真係？ 生字难捞啊嘛， 系咯，所以都真系有啲优惠噶。 系啊，嗱，所以今日咧25号啊，我哋咧尽力都为大家咧，好似带嚟一个异国 假期咁样嘅情怀，希望大家有一个系啦，好开心嘅圣诞早上啦吓。 Christmas cards to write, but what about the rest of the year? So I'm making up my mind this December to remember what the first Christmas was. 好似好 grand 咁， 哎，我哋系咪要立正啊？ 喂，着翻啲低胸装 啲啦，庄严啲。 啊，好啦，嚟啦。朝早起身，风骚降临，天天好好盼盼。 一朝早起身听风骚， 三点钟到一点钟。 三个风骚快活人，三个风骚快活人，每朝都。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嘅25号圣诞早上，我哋有点唱有点唱， 系风骚圣诞大点唱， 系冇错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嚟晏啲啦，因为电话而家暂时俾人听嘅。咁啊，你可以咧 fax 啊，又或者咧喺 Facebook 咧同我哋留言嘅。嗱，照计咧，应该今朝大家起身嘅日子咧系会容易啲嘅。我谂琴日都未必有咁多 party 咧，俾你玩到即系吓彻夜不眠咁样嘅。 又啱喎， 系啊，即系精神啲嘅，所以应该会，系啊，咁你可以打嚟咯。 嗱，我哋三个各自由唔同嘅路径翻嚟啊，沿途系咪都比较清静咧？ 哦，冇乜冇乜车啊，真系完全 系啦，又假期啊嘛， 系啊，路路畅通咁样， 全面净系得要翻工人就翻工，系咪先？ 系啊， 都系比较少嘅。 嗱，咁你可以打嚟啦，1872388，1872388，可以讲下咧，究竟你即系假期啊呢一天咧有啲咩做啦？点样令到自己咧嗱，真系要搵气氛啊！即系我觉得以前咧即系。 系啦，早嗰几年咧，圣诞节好容易啫嘛，即系 因为系市面上俾气氛你嘅， 冇错啦。但系其实嗱，老实啦，你由旧年开始咧，你已经系要自己为自己制造气氛噶啦。即系总之你会觉得有啲事如果唔开心咧，你就要氹自己开心啦。咁啊，大家可以分享下嘅，你点样做咧？1872388，晏啲打嚟。 系啊，又或者收到咩圣诞礼物咧，都可以讲下噶。 系啊，系咪啊？请真鹏， 可以啦， 你快啲讲下啦，咁样。 收到圣诞礼物啦。 系啊，系点噶？ 系我做呢一个圣诞老人嘅，我拍档咧都有做圣诞老人啊，佢二人啊，喂多谢晒啊吓，送咗呢个圣诞礼物好啱使啊， 好啱你 嘅、 哦， 又配合我嘅 喜好 系 咪？ 系啊，我哋估唔到你都中意呢一种咧比较可爱路线啊，系啊，可爱风啊， 可爱系 啊，你呢啲好啊，你明唔明啊？买呢啲咧，你知道你中意咩卡通咧人物咧嘅时候， 一定唔会话退货。 系系，我哋谂紧买黄色嘅，定系买呢个？原来呢个都系你。喜好 啊！系啊，有黄色小人啦， 都系啊。诶，嗰个因为都好，我都好中意啊。哎呀，我中意太多嘢啦。 系咯，系咩？咁所以咧，由于咧，你明唔明啊？你啲周身名牌咧，我同黄仔商量嘅时候咧，喂，佢周身名牌噶啦，我哋入唔到落去嗰格噶。 系啊， 咁反而咧，可能买啲卡通嘢咧，佢更加欢喜嘅咁样。 唔系，如果买佢啲衫裤鞋袜，我谂都容易喎。 系啊，你去买嗰啲名牌名 童装都 OK 喎。 四号码咧 OK 噶啦。 系啊，十四系嘛？ 添啊，十六都唔使啊， 十六都唔使，十四 OK。 但系你个胸好大噶。你胸肌好大喎， 裤系咁 讲，好滞唔好滞真系吓。喂，你都会唔会自己整两餐噶？因为我哋嗰个厨具系列嚟噶，都几好啊。 系咯，就算唔止整啊，买翻嚟都放落去，你都盛载住食。 我都觉得系， 真系好有型啊！ 摆啲零食落去都开心啦。 我认真啦， 我真系万字夹都抵啊！ 咩万字夹？ 真系万字夹落去啊！就算唔煮嘢食啊，真系万字夹都开心。 我想话俾你，我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咁贵一厨，即系唔系咁贵嘅，即系话。其实咧都 咪咯，有几贵啊？ 有两个人夹就唔贵咯， 一个都唔贵啦。 哇，一个都唔贵得四。 普通我真系万字夹我都攞呢啲噶， 唔系嘛？ 我哋唔好买呢啲啊！ 我就唔舍得买啦。 系咯 ，OK 嘅。 圣诞礼物咧就 OK， 我觉得真系嘅。系啊， 多谢， 唔好客气啦。 系啊，希望啊听众都系啦。有阵时啲唔系话讲价值啊吓，而嗰个心意咧，即系少少嘅心意咧，互相咧系去送俾对方咧，都系会有一份温馨。 系啊， 真系好开心噶，即系买嗰个咧，喂买啱佢，应该即系等佢咧收到嘅时候，嗰个兴奋望到个开心嘅样咧，其实自己都开心。 嗱，讲下琴晚咧，我就话大家咧好识得为自己搵气氛啊。咁咧我就见到咧新闻咧，佢就卖啦，好多人去 staycation 啦。咁啊，究竟咧即系嗱，虽然你都估到而家冇。游客啊嘛，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咧话要从外形上面，要从佢哋携带嘅物件上面去判断咧，嗰个 check in 嘅朋友咧，佢系属于本地游啊，佢系属于咧即系游客啊，定系咧即系有咩目的嘅话咧，可唔可以由佢嘅外形啊，或者佢哋携带嘅物品咧，可以望到就系话啊，你哋都系嚟今晚尽兴嘅咁样，可唔可以咧？ 即系话睇佢带啲咩入 酒店啊？系啊，睇佢带啲乜嘢系啦，可唔可以净系从呢度已经判断到佢系游客啊？佢系嚟 station 啊？定系你都嚟今晚狂欢咧吓？真系 我估系佢会带埋自己啲被铺嚟嘅。 哦，咁啊夸啲喎， 唔使啊嘛， 系 啊， 有啲人。咩文慣子嗰陣除唔著噶嘛？我 都係嗰張被仔啫。 輕便嘅，仲要係咧，真係你見到咧好歡樂嘅。你見到咧，你即係我諗作為 check in 嗰個職員咧，佢都話：，唉，我都想 join 你個 party 啊！真係一睇都睇得出嘅，真係。 係啊，會特別多嗰啲裝飾品啊，即係頭上裝飾。 唔係，一代二代咧，但係好搞笑嘅，即係你會覺得哇，平時真係老老實實。你平时你点会攞呢啲 check in 入去住酒店嘅？除非咧，除非你真系咧游客， 一代二代 好搞笑嘅真系， 唔系礼物嚟噶， 仲要好平常嘅，你要将呢一啲好平常嘅物品咧，但系你拼落去个酒店度咧，你就发觉啊呢、這个果然系我哋咧疫情之下香港人 staycation 嗰个玩法。咩西春啊？ 买啲西春嚟 啦！ 点啊你耳仔？你龙哥，你唔该你啲话先下先啦。 一代二代 嚟噶， 一代二代 春啊！ 真系 我 细铺， 你真系个春字啊！ 我净系听到个西装个西字咯， 加埋春呢 个 春字 系。乜嘢？ 冇理由酒店会贴西春噶嘛？ 系啊，嗱系咁样嘅。佢话记者咧影住嗰啲酒店大堂，仲有尖沙咀咧嗰几间高级酒店。话咧见到啲人 check in 嘅时候咧，全部拎住一袋二袋嘅零食， 系全部都系嗰啲零食咧，好大袋咁样咧。咁、 okay、 你正正常常，你平时你去酒店，你全部攞行李箱嘅啫嘛。 系咯。 佢话全部都系攞住零食咧，咁啲即系大家都发出会心微笑啊。你谂下嗰个情景，系啦，你又准备 check in， 见到前面一个，喂喂，佢买咁多朱古力嘅，除咗我哋都有薯片啦、啊，系啦， 因为啲零食袋咧，嗰啲声，尤其是薯片虾跳嗰啲咧，嗰啲声咧，你好一听就知道你系开紧嚟啊， 系因为同埋佢成个大可能系超市袋啊嘛，呢个第一啦，咁跟住咧嗱，琴日嗰啲记者咧任务都几开心嘅，因为我见到咧有一个佢哋嘅采访路线系咩、 啊、 就话扮顾客。 嗯， 走入去酒店房度、 啊，问下仲有冇房？ 系问下仲有冇房啦，第一啦，同埋咧佢要咧放蛇啊，所谓放蛇咧，佢就 入边多唔多四个人？ 系啦，佢话咧，但系佢冇得敲门噶嘛， 系啊，冇得敲门噶。 但系佢用咩方法咧？ 我今晚我四个人嚟啊，得唔得啊？咁样 唔系，佢唔会咁样嘅。佢、 哦、 就话啦，嗱，你要点样可以确保里边净系得四个人呢？就应该咧，其实酒店就会问噶。佢、 嗯、 理论上个措施咧就系话。你是屋企人嘅，你一家人咧，你可以多我四个人。但如果你咧三唔识七咧，陈你张王，陈你张王好啦，何就唔好嚟噶啦。咁你应该要问啊，就要去检查噶嘛。 即、嗯、系、哦、查询咯。 但系记者咧，佢就话啦，佢就咁咧，即系 目测 赤条条，就咁咧咩都冇问人啦，又冇即系登记咧。佢话佢可以自由咧进出呢个酒店唔同嘅楼层啦，可以尾随唔同嘅人入去咧，冇人问噶。即系话咧，其实 即系都自由出入境嘅。 即系话，其实你系绝对可以多四个人，系冇人理你噶。佢、去到好多三间酒店，全部都系尖沙咀嗰间定嘢咧。 但系其实我想问咧，我想话咧，其实即系譬如知道个，譬如我住806号房咁嘅啊。 系啊。 咁我真系你 唔得噶，理论上唔俾噶。 我意思系话，如果嗰日冇卡嘅话咧，其实佢 suppose 上唔 到。佢未除啊嘛。 咁、佢跟住嗰啲人 係 啊，所以 佢運佢入去咧。 係啊，所以你只能夠話咧，琴日就大家嚇非常之盡興。 希望大家都開心，唔好破壞就得啦，係咪？同埋小心連城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疫苗使用成立的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联同研究团队在报章撰文，表示本港预先采购的三款疫苗都能够防止接种者出现有病征感染或严重并发症，但未必能够阻止无症状感染，因此仍然有可能感染其他人。文章指出，科興的滅活疫苗第一、二期臨床研究數據顯示，在眾多疫苗中似乎最安全，副作用最少，但是預計保護時間較短。復星和 BioNTech 合作研發的疫苗，臨床保護效果較佳，亦相對安全。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要较长时间看清副作用。文章同时强调，科兴第三期临床研究结果有待正式发表，要有同行评审的国际医学期刊刊登数据之后，再分析临床保护力和安全数据，才可以正式决定使用。警方在平安夜突击巡查多区的食肆、酒吧和派对房间。铜锣湾洛克道一间派对房间有多人聚集消遣，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将被检控，七名顾客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另外，警方搜查红磡文裕街一个楼上单位，捣破一间怀疑正是营业的派对房间，检获12支烈酒，拘捕处所负责人。房间内12人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以及违反限聚令被票控。警方亦在尖沙咀发现一间食肆餐台之间少于 1.5 米距离，同埋未有设隔板。另外一间食肆怀疑是无牌食肆，将会检控两间食肆的负责人。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2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今年一月当地出现疫情以来单日新高，累计确诊个案54770宗。另外，再多17人死于新型肺炎，累计773宗死亡病例。

先讲下咧，我哋香港嘅圣诞老人咧，早排有新闻咧就已经追踪咗佢哋啦。大部分嘅朋友咧系做少咗好多商场 show 嘅吓、啊，做少咗几多啊？冇做少起码八成咯。咁因为剩低落嚟嘅空间真係唔係好多啦吓，咁佢哋有啲咩嘅方法呢可以去求生呢？咁记者访问过呢一啲圣诞老人，佢哋就话啦，我哋决定变身，我哋唔做咁多商场 show， 我哋变成做慈善活动。咁所谓做慈善活动呢，唔係只係话佢唔收钱咁简单，而係呢连上个活动性质呢都唔同咗。佢哋有好多呢就话啦，不如算啦，我哋就变咗咧派礼物俾小朋友啦，又或者去做一啲慈善啊、老人院啊，可能有啲慈善机构嘅探访啦吓，啊咁啊啱噶，咁啊唯有咧今个圣诞咧就讲少啲金，就讲多啲心。咁外国佢哋嘅圣诞节又点咧？点解我哋要咁问呢？因为你都知啦，嗱。防疫措施呢就世界各国各地呢都有松有紧，有前有后嘅。有啲呢就会觉得即係好重要㗎，可能一啲节日嘅传统呢，你諗下英国之前如果唔係有第四波呢，佢争啲都諗住大解放㗎啦，圣诞俾大家狂欢㗎。咁外国嘅圣诞老人佢哋究竟喺疫情之下可唔可以派礼物呢？喂，我都有啲地方值得參考，譬如美國咧，佢哋呢一個嘅美國國家過敏同傳染病研究所啊所長福奇啊，佢咧就咁講噶，為咗照顧國民嘅健康，不過小朋友嘅心理健康一樣咁重要。於是乎咧，佢早排咧個節目裏邊咧，佢就親自回答咗小朋友一個提問，佢點同啲小朋友講咧？各位小朋友。我早排咧亲自去咗北极嗰度，我仲帮圣诞老人接种咗新冠肺炎机疫苗，仲亲自测试咗佢里边嘅抗体水平。答案系圣诞老人状态好好啊，所以佢系可以出发去派圣诞礼物嘅吓。但系咧，圣诞老人咧佢入境嘅时候咁点算啊？哦，各位小朋友你放心，佢入境美国嘅时候系有特别通道，唔使隔离检疫噶。喂，佢由一个权威嚟讲一啲咁童真嘅说话，但系反而系起到一个非常之好嘅治疗效果啊！咁啊，加拿大又点咧？加拿大嘅魁北克省咧，佢哋嘅省长咧就早排啊，连同圣诞老人咧开咗个特别记者会。咁啊，系啊，冇错，同圣诞老人开记者会嘅。佢同小朋友保证，我哋政府咧一啲非必要嘅服务咧，我哋系会关闭噶。吓、啊，但系圣诞老人派礼物系属于必要嘅服务，所以系唔会受到影响噶。我相信呢个应该系世界上咧最受欢迎嘅一个官员开嘅记者会咯，特别系佢宣布呢一个措施咧，我谂佢下边得到个掌声咧，就系佢新年最呢个圣诞啊最正嘅礼物啦吓。我谂佢传达咗一个信息真系好重要嘅，我哋喺疫情之下咧，身体健康咧真系非常重要，但系心理健康咧，有冇人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咧？如果净系一味抗疫咧，心理健康需唔需要去照顾咧？香港咧就好多时候咧都好似唔好话忽略啦，但其实佢会同你讲咧忍下啦，但系唔经唔觉咧，我哋如果计埋政治运动咧，我哋忍咗成两年噶啦。其实如果真系咧有人有嗰种心理上面需要被照顾咧，我觉得都情有可原啦，唔系话你可以狂欢，不过我哋真系需要人哋呵护，需要人哋锡噶。我哋如果有好似有嗰两个官员咁样咧，会同你讲话，我帮圣诞老人打咗疫苗啦，又或者话俾你听，圣诞老人嘅派礼物咧系属于必要服务嘅话咧，我谂我哋都会觉得窝心好多。咁啊，豪仔介绍一条咩 channel 俾你睇咧？呢、這个咧就系每年啊，大家都好中意睇嘅就系、是、圣诞老人去到边啊？呢、這个咧就叫做 track 啊 ，Santa Claus 咧，佢而家就去到边树啦吓。咁啊，而家仲睇紧 live 噶，我咧就喺个 channel 度咧望紧咧，有成我呢条频道咧就系 NBC News 咧，其实好多人都有转播嘅。几支人睇紧嘅，就见住圣诞老人咧，而家喺个地球上面咧，横跨咩地方啦？咁啊，亦都欢迎你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咁佢哋美国就可以打电话咧，同圣诞老人倾偈。咁我而家见到佢咧，横跨嘅地方咧，白雪纷飞啊！唔知会唔会都望到你嘅屋企咧吓？呢条片咧，你明知系假嘅，不过喺疫情之下咧，你都系觉得系真嘅啦。唔知圣诞老人喺我头壳顶度经过未咧吓？我会俾三个圣诞老人公仔，希望大家都呵呵呵开开心心啦。 其实只要有中意嘅人，同埋收到一份好可爱嘅圣诞礼物，每个人都可以变身成为圣诞老人噶。虽然佢咧就冇乜胡须，不过佢亦都可以圣诞老人一样咧，带嚟好多欢笑噶。佢就系、是、Santa Pong。 几好啊！呢、這个名字真系吓，唔、知啱唔啱用咧吓、啊。好啦，无论系咩年纪都好咧，都可以将欢乐咧带俾别人嘅。就好似咧，好多人咧对佢有意见嘅呢位女士咧，其实如果以啊曾志豪头先咁讲咧，佢都成为咗呢一个嘅圣诞老人或其伙伴咯。佢就系我哋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啊，佢都有份圣诞礼物咧送咗俾我哋咁多位。位嘅香港人，你收唔收呢？或者你收唔收到呢？咁事完咧，就有新聞咧，今日都讲啦，就话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呢个平安夜嘅晚上啊，喺社交网站嗰度咧，送咗一个咧好窝心嘅圣诞礼物俾大家，就系、是、咧圣诞贺卡。咁佢仲有介紹到咧，今年咧佢所送出嘅賀卡咧，裏面啊，hidden 咗有11個香港著名嘅地標嘅，咁樣，仲同大家一齊咧玩下呢一個嘅猜謎遊戲，睇你睇唔睇得出，或者估唔估得曬呢11個地標咧咁。咁當中呢特首當然亦都有借呢一張嘅聖誕賀卡呢就表達下佢啲心聲咁嘅。咁佢亦都有講到就大家呢過一年辛苦啦，好多挑戰，對前景呢又好似有啲擔心。咁佢今年呢這個聖誕賀卡呢於是用咗呢好多香港嘅地標啦，咁代表住呢大家睇下，我哋其實香港咧都係成功蜕變㗎，有好多咧喺商業啊、旅遊啊、文化呢個方面咧發展咧，都係有一啲嘅有跡可尋，見到我哋好多咧啲成功嘅例子，從嗰啲嘅地標當中見到下。咁究竟呢一個嘅地標包括有啲咩咧？其實都好容易睇得到嘅。佢嗰張賀卡咧就係、是一棵聖誕樹喺中間。然之後呢就好似呢人哋啲過山車呢咁呢就搭咗啲橋咁樣呢就圍住個聖誕卡，咁而當中呢就每一個嘅段落呢都會有香港嘅地標喺度嘅，譬如有咩呢一眼睇到嘅纜車啦，有中銀大廈，亦都有呢一個嘅會展嗰、那個大樓啦，同埋佢嗰個咁得意成隻龜殼咁樣嗰、那個外形嘅地標啦，仲有咧，見到係呢一個摩天輪啦，嚇中環海旁嗰啲，當然亦都有咧，真係要話俾你聽，嗰、那個係啊，嗰、那個係禮賓府啊，驚你唔認得嚇。好啦，咁呢一啲嘅祝福咧，都係送俾我哋香港人嘅，咁就希望大家早日咧就走出呢個逆境嚇，呢、這個疫情個疫啊嚇。咁就希望咧經濟社會活動咧可以逐步恢復正常，咁呢個係特首嘅祝願啦。咁啊呢一位我哋現任嘅特首咧就有呢一啲嘅聖誕祝賀喺今年。咁我哋記唔記得喺咁多年嘅香港回歸之後啊，啲特首有冇話做啲乜嘢嚟到係賀聖誕呢？唉，爭啲唔記得咗，係有嘅。嗱呢一單咧真係咧可以咧慢慢再同大家講，不過時間有限啊。咁咧就係、是、揾一個 channel 俾大家睇，呢、這個 channel 咧就係、是、叫做咧 Victor Fu V I C T O R F U。咁然之後咧就7141咁，呢個咩 number 咧我唔知佢咩意思啦。咁總之揾到一個朋友仔咧，原來佢有一個 video 咧就係、是、我想送俾大家睇嘅，就係、是、咧 MC Jean Crossover 即係一個成號啦。曾蔭權 Hip Hop 聖誕歌Rap Now 2010，哇即係十年前㗎喎，咁係乜嘢呢？大家記唔記得呢曾蔭權呢喺想呢一個嘅要連任嘅時候呢，咪有一個發動咗一個嘅運動呢，就係、是、起鬧嘅香港人起鬧，咁都曾經呢即係熱烘烘啊，大家攞咗呢個口號嚟玩啊，唔係起鬧啊，起矛喎個正音，咁咪搞一落嘅。 起鬧起鬧 係啦，嗰陣時都好好玩㗎呢一個嘅佢嗰個嘅行動係咪？咁原來呢 嗰一年咧，佢都有一隻嘅聖誕歌咧，就揾咗 MC Jin 咧，就重新咧係創作兼唱，而當中咧就 crossover 咗曾蔭權嘅咩咧，就係啲對白，咁啊拍咗條片嘅，就係、是、我介紹俾大家睇呢條片啦。呢條片咧當中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見到啊曾蔭權當其時佢嘅身份都係特首嚟噶，咁所以咧見到佢喺禮賓府裏邊，相信係禮賓府啊，裏邊嗰個壁爐啊，即係嗰個火爐嗰度咧，就喺度擺嘅啲聖誕裝飾。跟住咧，佢就聽到個電腦咧有個訊息喎、哦，咁啊行埋去睇咧，就話哦係 MC Jin 喎、哦，咁就好似 friend 咁啦嚇。咁然之後 MC Jin 就同佢講：，特首，我有聖誕禮物送俾你啊！咁跟住阿煲胎咧都好 cute 咁就回一句：，哦 check in now 咁樣喎。係啦，好咁啊 check 咗，咁點咧？跟住就係響起呢一首歌，原來有名嘅，叫做咧係呢一個香港市民起鬧。咁、啊、樣咁就話啦，聖誕節又嚟臨啦，起鬧咁呢啲就 MC Jin 唱㗎啦。咁而我想同大家呢分享嘅內容就係、是、我睇返呢一個 MC Jin 個背後嘅報警版啦，以至佢唱歌嗰啲片段呢，其實就係我哋香港電台其中一個錄音室嚟㗎，冇錯，亦都呢係喚起咗呢彭仔有好多嘅回憶返嚟啦。當年呢我諗講得㗎嘛，呢啲冇理由唔講得啦，公平公開開放㗎嘛，係咪？係啊，我要爆料啊！當年呢有一位嘅政治助理，佢叫陳岳鵬啦，咁當時都係做緊政治助理咋，未做副局添啊。佢呢就聯絡我，咁呢就於是呢就揾到呢我哋一個 studio 呢有一晚，咁就係 MC Jin 呢就嚟去錄音兼錄影呢一個嘅片段啦。咁呢之後就出現咗有呢一首咧係煲胎嘅聖誕歌啦，咁就起鬧咯，人人都咁樣。咁當其時咧，呢一個咧可以話係我自己話係國家級任務，哇，好秘密，因為咧唔可以咧俾即係咁陽去知道下。如果唔係，可能想有啲神秘感啦，因為估唔到啊，原來當年嘅曾蔭權咧咁活潑嘅、哦，可以 crossover 啊 MC Jin 咁樣啊，都而家睇翻呢條片咧都特別多回憶同埋感受啊嚇。嗱，所以话咧，我哋香港电台啊，真系啊，特首办嘅好友善合作部门嚟噶。如果你识得好好同我哋一齐去沟通同埋善用嘅话，系咪？你睇下当年，哇，喺特首都可以喺我哋呢度咧整条歌曲嚟到咧同与民同乐啊吓。咁啊，唔知道嚟紧咧，我哋会唔会有啲好发展咧？亦都希望唔好因为我呢番嘅说话而搞到冇发展啦吓、啊。好啦。咁所以呢我彭仔呢特別喺呢度呢要就住呢條短片呢就俾所有聖誕嘅 emoji 呢係俾佢嘅，包括有聖誕老人啦、啊、聖誕女郎啦、啊、雪人啦、啊、聖誕樹啦、啊、聖誕禮物啦、啊、同埋禮炮啊。如果大家陣呢有時間可以聽返呢隻歌就好啦。哎呀就咁巧俾我 keep 住咗呢隻歌，唔知唔、哎、會有人制止我嘅，係咪二台好似是不是最大我的了，应该没人出来制止我，是 不是你年纪都是最大的。 是啊，没错，是啊。不过可能我的老板一听到现在出来跑回来港台这里是制止我未定啊。讲笑啫，圣诞节嘛。好啦，桂花田轮到你了吧。 我都想啱快啲听下，所以我快啲讲我个 channel 嘅介绍吓。OK， 今日圣诞节咧，祝大家咧，喺屋企咧吓平安快乐。可能你会话，哎呀，成个2020年咧都好似咧好难啊，有得快乐。其实快乐咧系要开心，快乐系要自己揾噶。就好似咧，你食完一啲咧你想食嘅食嘅嘢咧，好味哦，真系跟住你会感到好开心啦，好快乐，好满足啦。又或者你学识咗画幅咧，你好中意嘅话，你真系会咧好开心嘅。咁啊，甚至乎啊，你赶得到啊，搭上嗰架咧，等咗半个钟头先有一班嘅巴士咧，其实你都可以好快乐嘅。咁啊，睇下你视乎你嘅快乐满唔满足到你啦。如果你觉得啊咁样寻找快乐都麻烦嘅话咧，咁有个好简单嘅方法令自己开心、自己快乐，就系听歌、听音乐啊。嗱，唔好睇小听歌嘅力量啊！喺搜寻网嗰里面咧，打呢个叫做啊听歌啦、听音乐咧会快乐啦呢几个字咧，嗱就好似我哋嘅二台嘅口号咁啊，有音乐有快乐。真系噶，有唔同嘅网站咧，对听音乐啦有唔同嘅分享啦，嘅标题咧个内容就话啦，有医师咧就话啦，减痛降 降低嘅压力啦，舒缓情绪咧，听音乐咧，原来系有咁多好处嘅、哦。另一个标题咧就系话啦，大脑爱音乐，释放快乐因子。仲有一个咧就系咧，听音乐益处多。点样拣合适嘅音乐去瞓觉咧？系有时啲人咧瞓唔到咧，可能听住音乐瞓咧就瞓到噶咯噃。咁有一个咧就系话，音乐系一种让你快乐嘅治疗方法。哦，系啊，呢啲标题咧都系话听音乐咧、听歌咧可以令到你好快乐嘅。不过就要睇啊，适当合适嘅时候咧就听合适嘅歌啦吓，同埋只音乐啦咁。就好似咧平安夜吓、我哋要听圣诗，希望可以有个宁静嘅宁静自己嘅心灵啦。圣诞节啦，咁梗系要抱细欢腾听圣诞歌啦，系咪？或者做运动嘅时候咧，你听音乐咧会真系令死令到自己起劲啲，可能咧。平时你唔听嘅啊，冇嗰日冇戴耳筒啊，咁样跟住咧，可能咧跑步咧都冇咁起劲嘅。听住音乐陪住你咧，其实你可能跑多两个圈你都唔知嘅。今日咧想分享咧有一个外国嘅家庭啦，佢哋叫做咧 The Clark Family Creative Channel 啊，咁咧系一个满面胡须嘅爸爸。咁佢率领咧住佢两个仔仔加一个女女，咁佢哋大概五至八岁左右啦，呢三个小朋友，咁啊就喺屋企做咩咧？喺屋企，知外国啲屋噶啦，够大嘛？喺屋企夹 band 啊，唱咩啊？佢唱圣诞歌啊，戴晒帽啊，个爸爸同个女咧就做主音啦，个两个仔仔咧就分别一个打鼓，一个弹吉他。哇！我见到佢真系好高兴，好开心嘅。咁啊，即系三个小朋友咧就会同爸爸一齐去夹啦。咁啊，爸爸咧仲会夹拍埋片咧，喺由佢哋细细个开始培养佢哋嘅音乐细胞，仲会教佢小朋友点样打鼓啦。跟住咧就系教完之后咧，个小朋友去示范啦，都系一个片嚟嘅、哦。咁啊，我见到佢哋咧成个家庭咧好配合嘅，好开心嘅，因为音乐充满喺佢哋嘅家庭度啊嘛。咁所以咧，我会俾咧好多个嗰啲音乐符号俾晒佢哋啦，同埋俾五个嗰啲叫做咧庆祝吹 BB 嗰个表情符俾佢哋，因为见到佢哋都好开心、好快乐啊！ Yo， 特首 ，What's up？ 喂，圣诞节又嚟咯，有份礼物送俾你啊！真系 check it out， 好啊 ，Let's go！ 香港所有市民起啦，圣诞节又嚟临，起啦，大家准备好未？起啦，香港特别行政区陪你起啦 ，Hip Hop。希望你啱听啊！平时睇新闻实听到你个名，上网 check check 可以揾到曾荫权。我同特首估唔到咁有缘，玩 hip hop 最紧要啱 feel， rap 得唔好听，希望你唔会掟招。今年圣诞包冇搞错，香港人一齐开开心心咁过。圣诞老人，你知我几乖，好想要一条特首嘅布袋，但系就算得唔到个 wish list， either way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香港。所有市民起闹，圣诞节又嚟临，起闹，大家准备好未？起闹，香港特别行政区陪你起闹，香港所有市民起闹，圣诞节又嚟临，起闹，大家准备好未？起闹，香港特别行政区陪你起闹。 想多啲溝通可以上 Facebook， 咦乜特首都會玩 Facebook， 冇錯，年輕人 take a look， 特首，我唔係想扮代表，但係呢兩年我都學得唔少。我知而家開始咗334，所有學生一定要俾心機，我哋實會為你打氣，好高興可以認識到你。Happy New Year from MC Chin Hong Kong， 我哋一定 sure win。香港所有市民起鬧，聖誕節又嚟臨起鬧，大家準備好未起鬧？香港特別行政區陪你起鬧。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诞快乐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圣诞快乐，寿安茄 ，Crazy Lion。 Merry Christmas 啦，肥妹仔同埋寿安茄，仲有咁多位喺屋企静静地听书嘅同学。 系啊，嗱，咁啊，争取时间咧，介绍一个咧，我觉得好应节嘅圣诞运动俾大家一齐玩啦。 系乜嘢啊？ 袋啊？ 冰壶。 冰壶啊， 系啊，记唔记得啊？成日咧见到咧， 系中， 系啊，有人掟个壶出去啦，跟住前面咧就会有两个擦擦擦，你又擦，我又擦咁样咧。 搞错咗啦！我成日听新闻片咧，嗰啲警方倒破唔知咩，执到几多个冰壶啊？ 冇壶噶，破几多个冰壶噶？ 啊，咩先咧？你睇乜嘢噶？ 系啊，嗱， 我哋讲运动啊， 系啊，嗱，咁咧，我哋不如咧简单啲话俾你听咧，究竟啊点解咧佢哋要喺嗰个冰壶前面擦擦擦？ 因为佢唔拆个冰碗唔会喐咯， 唔系 到佢渗水啊！ 嗱，因为咧佢个玩法咧，其实就咁样嘅，佢要你有个人咧就要将个冰壶咧掟出去，个壶好重嘅， 系啊， 17-20公斤咁重，花岗岩做嘅。 公斤好 2.2磅，系啊，咁佢掟出去之后咧，咁其实咧佢就唔系话咧一味快就得噶咯， 系， 因为咧其实佢最紧要咧， 听话， 佢就要咧掟入去嗰个咧圆心中间啊，佢 有 俾 圆圈啊， 系啦，佢好似我哋以前咧玩嗰啲系咪康乐棋咁咧，要撞走人哋个波波嘅， 系系啊， 咁咧佢点解要擦擦擦咧？因为嗱，你向前冲啦， 系啊， 咁但系咧你究竟想佢左啲定系右啲啦， 系啊， 同埋你想佢快啲定慢啲咧？佢话原来咧嗰啲 擦都有技巧噶， 有噶，哎呀，擦系好有技巧啊！ 系我知道啊，沙球 擦得越好咧，升得越快嘅真系。咁咧佢哋就会喺度咧擦擦擦擦擦，咁咧就将嗰咧冰嗰啲面咧就尽量咧减少嗰啲摩擦啦， 系滑啲咯， 系啦，佢就会碌快啲啦。同埋如果咧你想佢偏左啲咧，佢哋又会咧有啲方向咧就令到佢左边左边左边 开路咯， 系啦，咁所以咧 上路咯。 是啊，咁所以咧，佢话嗰个冰壶咧，点解掟出去嘅时候咧，前面就有两个队员咧，不停就攞个扫把咧，其实就唔系真系扫把嚟噶，总之就帮佢擦擦擦擦擦。系啦，咁样希望可以令到个冰壶咧，就喺自己中意嗰个轨迹啦，同埋速度嗰度行咯。咁但系咧，当中有好多技巧嘅，譬如话咧。抌先啦，定系咧之后嗰个后发先至咧？我哋试下一集咧，再同你讲下。 好啊！ 冰壶的游戏点样？啾，点样玩嘅咧吓？ 个星期届满之际，英国同欧盟达成脱欧后嘅贸易协议，而千页嘅协议文本有待公布。协议对英欧商品同埋服务贸易、英国海域嘅捕鱼权分配等都有安排。协议仍然需要获欧盟各成员国、欧洲议会同英国批准。英国国会将喺今个月30日辩论同表决。英国工党话唔会容许英国喺脱欧过渡期届满之后，因为同欧盟之间冇贸易协议而出现可怕后果，因此工党将喺国会确保协议通过。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话，相信协议将成为欧盟同英国之间构建伙伴关系的新起点。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话，欧英朝住建立紧密关系迈出重要一步。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9点，跌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2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6。人民币6.52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83美元，卖出1,878.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埋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咧，出入合北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咁至于封路方面啦，喺九龙油麻地金粟街咧有中九龙干线工程，所有车辆咧系不能够由金粟街去海旁方向右转入去渡船街。另外喺新界西贡鹿尾村路咧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西贡公路咧近住鹿尾村路咧系有局部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嘉欣坪方向上水、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喝了日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喂，我哋要送份圣诞礼物俾普天下嘅爸爸、 啊。跟住又话送个酥跑俾你啊！ 桂花田，我戴口罩唔使用啦。 诶、欸，等我程振鹏送条呔俾你啦。 Home office 打嚟做咩啫？ 咁送咩啊？ 诶、欸，我想要框框声啊！ 我哋帮你唔到噶噃。 帮到噶，我想要个框框声嘅铁饭碗。 咁你宣誓啊！ 丰收快活人，祝各位爸爸都有个 铁饭碗。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亚摄院线找来被选中的波城与亚一秀的第一男主角和执行监制，讲下这一套剧制作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好玩的，因为可以用一句对白去演绎不同的感觉。 你、个道德你好啫。 是啊，全靠监制道德好啫。 想一次过煲晒七集完整版本，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周二至四，亚一波城，我是你的后援会。 2020这个世界 IT 事件 Reloading， 疫情之下 Social Media 大地震， 朱克伯格会不会搞不掂的？ 今年网购一定是大趋势啦。 5G 算不算是雷声大雨点小呢？ 学校线上上堂，公司线上开会，这类软件有得做、啊、 连阿婆都跳抖音舞啊，那还叫不叫 hit 啊？ 想知就要听星期六早上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啦。 圣诞节 你冇订去， 喺屋企听收音机。 喂，有乜嘢好听啊？我哋三个好正啊！ 记得听住丰收快活人， 多多曾志豪，佢好靓仔。 哇，程振鹏，好贵大只。 记得听住丰收快活人， hey！ 每朝十点去到一点钟， 哇 ！Radio to 丰收快活人啊， 又啱、哦， 丰收丰收丰收快活好听， 想唱到几时啊？ 桂花天啊，曾志豪，仲有程振鹏， 够啦， 开麦开麦，Merry Christmas！ 好啦，继续翻嚟圣诞节嘅风骚快活人啦。 咁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喂，你嗰只历史歌曲一播就好兴奋喎， 系咯，有回响， 啲回忆翻晒嚟。 喂，真系咧，其实我唔止收埋呢个嘅，我头先先发 觉咧，你仲收埋啲咩好嘢啊？ 仲有嗰啲历史遗物咧，有啲真系咧都几敏感嘅。 你有冇彭定康嗰啲啊？ 呢、這个冇，我都系回归之后嘅嘢嚟嘅，收收埋嗰啲，有啲国家级任务嗰啲都收收埋，有啲咧系有啲仲刺激啊！系啊，仲我谂住留翻咧，再过多几年退休之 后， 慢慢搣，慢慢搣。 expire 啊 ，OK 喎 ，OK 喎 ，expire 啊 ，OK 好啊，今日即星期五点唱日子吓，圣诞点唱，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网上留言啦，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等紧大家嘅，啱啲先打电话嚟吓。 冇错冇错，喂，讲开啦，今日圣诞节咧，大家会继续收礼物或者送礼物啦，等等啦。其实有冇计过咧？喺今年啊呢、這个疫情之下嘅圣诞节，实情你会唔会系使少咗钱？又或者你会因应翻可能咧而家份工嗰个稳定性，甚至乎可能冇工做咧，所以喺呢个节日消费上啊都悭啲咧？ 会啊，使少好多其实。 喂，其实咧我想话， 唔 系啊，使少好多，我冇话 使少咗啊， 我冇话赚少咗啊， 系 咪先？ 系啊， 我哋每日翻到嚟已经赚咗啦， 我哋咁 系啦， 系啊，倒数紧噶啦已经。但系赚咗噶啦， 我每日都感恩噶，我真系啊，认真啊，都有得咁样出门口翻工，我真系讲认真嘅。咁 啊，工作都得啦，嗬。 系啊，唔系咁，我 都入嚟唔到。 咁我想话， 我听到佢系话恒常工作， 我都听到话恒常工作， 恒常 系恒常， 仲要系恒常地有常啊，恒久有常咯，啱啊啱啊啱啊。 我听到系个， 系啊系，我都听到恒常啊，冇， 我听到无常，我听到恒常啦， 系啊系啊。 咁咧，即系而家咧，其实咧，因为參與咗少咗 party 啊嘛，咁即係買少咗聖誕禮物，其實咧，我會想你哋咧將嗰份即係明明咧，可能咧即係要買好多份，咁可以集中咧嗰啲，肯定我會見到，或者可能一定要送嗰啲禮物，就會加碼咯， 加碼，係 啦 係 啦， 係 啦係啦，係 好啦，而事實上咧，有人做咗調查， 點啊， 就係幫我哋香港人計下，究竟今年我哋係啦個聖誕節啊。嗰、那個嘅消費係幾多呢？個錢用幾多呢？咁呢個香港研究協會搞嘅，咁就訪問咗咧有超過1000名香港嘅市民啦。咁咧當中咧佢有一個實際消費金額方面嘅調查， okay. 就話咧有接近咧一半嘅人打算咧。即系今年系会使几多钱庆祝圣诞节呢？ 咁不如我哋讲下我哋自己三个有消费咗几多啊？鹏仔，你有冇计过啊？ 我有啊。 哦，你都有噶？ 因为其实我系12月一踏入12月咧， 系已经狂买噶啦嘛？你 已经狂买，系狂买咗啦，系啊！我其实用咗5位数字啊。 哇，5位数即系成10,000蚊噶咯？ 系啊，有超过5位数字，即系多过1万啦。 你分发晒未噶？ 你咪有啲未俾我哋㗎？ 我係咪有啲係咧？你唔記得咗 啊？有啲今日就會再發埋俾我其他啲閨蜜啦。咁咧就冇噶啦，你哋已經收咗啦，就 未嘅。 我哋成日都話12月1日嗰個邊係係計嘅啫，係咪先？ 咪咯，你咪漏咗。 同埋倒數嗰個都係倒數係24日嘅聖誕飯，今日冇噶。 你兩人一串祝福嚇， 串串金係咪？ 串串 金啊！ 我嗱，我記彭仔，即係其實 我係5位數字啊。 係咪比過往都係多咗定少咗咧？請問 少咗啦， 已經少咗啦， 犀利！ 曾志豪，你睇我哋啲， 你兩位都有參與啦。如果是疫情不在的话，正正常常啊，我们二台怎么会不是胡天胡地大派对啊？ 是吗？是吗？我们都会交换礼物。 没有的，我们要收敛 的。我们有些100蚊而已，是不是？ 是啊，那我那餐不用抌钱出嚟请你哋去 啊！系喎系喎， 所以其实你知唔知听到呢一段说话边个滴血啦？出边啲商家啫嘛， 我哋咁话佢赚咗大笔钱系咪？ 少咗好多唔同，又到会啊，又开心嗰啲嘢。 因为咧我圣诞会食啦，团年定新年都会食噶嘛。 系啊， 我觉得我等佢哋唔抵啫。其实我哋个肚就 OK 嘅，几时都 ready。 系啊，我都觉得 系。咁啊，系咯，兔 仔， 我冇啊，使好少咋。 咩啊？你咪买咗咯。 我买咗啲礼物啫嘛，但系嗰度冇啊，穿咯，即系买晒 头 咁滞咯，已经， 我已经系穿完晒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OK， 咁我就，我又未啊，我都有啊，因为我俾利是啊。 你俾利是，我冇收到你份利是、 啊。你悭少少啦， 系咯， 你悭少少啦。 其实我唔明佢嗰句讲完有咩问题，你悭啲啦都 OK 噶， 系咯。我唔想嗌你 baby， 系啦，唔使，你悭啲咪得咯。 悭啲就变咗 baby， 我唔想叫你 baby。 系啊，你都包利是啊？ 因为咧，唔系因为我即系屋企有几屋有阿妈啦，有阿、啊、姐姐啦，又有阿伦妹妹，咁佢哋又唔去话买礼物，咁、嗯、我嗰日咪话捉咗佢哋去啩，佢哋我唔知有咩买妈咪，咁我咪截然咯。咁、 哦 okay、 我跟住问阿华买咩，我话送咩咩圣诞咩礼物俾你，跟住佢话诶唔使啦咁样，咁佢唔使嘅时候， 你就唔送啦。 咁我就话听日就即系今日咧， 你就唔送啦。 就今日睇下出去同佢有啲咩， 你就唔送啦。 搞作啦，咪食下嘢啦。 搞作啊！你听唔听到啊？系咩搞作？ 所以我就想问翻桂花田，咁你会唔会今日啊已经问咗阿华，我、哎、有冇圣诞礼物咁啊？ 唉、哎，阿华咧就有问我嘅，跟住 好似提起啲唔应该提嘅嘢。 问咗之后就冇嗰件事咯。 所以咪同你一样。 咩系佢话唔要噶？ 嗱，你几衰啊？ 但我冇话。唔要喎、啊，但系跟住佢问完咧就冇理我，去几时买啊，或者去边度买冇、啊。 女人就可以口不对心嘅，男人就唔。 其实女人天生口不对心，我就咧系有买礼物俾我老婆。 咁你买咧， 我仲开埋口咧问佢，咁你有冇买俾我咁样？ 系， 我冇啊，佢我冇买到咁样。 咁、 哦、我唯有我净系可以就话 ，OK OK OK， 系啦，你仲要呢个时候自己收翻喎，仲要打完抢喎，哦咁唔使啦，哎呀呢啲， 哎呀。老夫老 妻、哎，你都攰啦，屋企凑仔啊，最好礼物啦。 你送俾我已经系一个好礼物。 系咯，你今日冇发脾气，呢份礼物已经好大啦，即系，哇，真阴公啊，真系咧，唯有仲要自己开咗个氹出嚟，真系，仲要自己攞红毛嚟嗡翻佢。 咁我想问。 好开心，好 得意 你哋。 系啊，我都觉得好开心真系。系咩？你唔使咩？你冇呢啲烦恼咩？ 你隔篱嗰个 冇人嚼你咩？ 你有噶嘛？ 咪讲咗冇咯， 系咯， 讲咗冇圣诞礼物咯。 咁就算噶啦， 系咪真系冇咧？ 冇， 即系大家都冇啊？ 今日冇。 哦， 今日冇。 咁即系难保听日可能有啊？系嘛？ 将来都有 咩先？ 呢啲嘢摊分咁一年咁多日，诶，自己去安排啦。 但我想问曾就，你话你买咗礼物俾你嘅太太阿 Winnie， 咁佢收到之后。 佢中意啊 ，OK 啊。 哦，佢竟然今次 OK 中意啊。 系啊，因为我都话咯， 你系同佢一齐买定你自己？ 咩啊？ 自己买噶。 佢嗰日咪分享咗佢纸，系 咯， 佢会买俾老婆嘅礼物。 系啊，我知道，我唔知 道。我买完之后，我都话啦，仲要个 sales 望住我话你买俾老婆咧，我点解唔系讲我买俾女朋友咧？啊，我样真系 keep 得咁唔好咩？真系氹下我都好啊，系咪先？ 你开始有白头发啦， 系咪啊？ 系咯，我有，但系佢睇唔到噶嘛。哦，不过咧，我想话俾你听咧，我因为我买嗰条系手链嚟噶嘛，咁咧个 sales 佢为咗做成生意，佢梗系要即系试喺自己只手度噶嘛。咁但系咧手链咧，阿田你有经验啦，你自己戴有阵时戴唔到嘅。 啊哈， 我帮唔帮佢好咧？ 哦，你帮 唔帮佢？ 我帮唔帮佢好啦。 佢系 sales， 佢应该专业噶嘛。 但佢不停喺度兜喎。 保纳都应该要带到啊。 我哋咁话，我哋咁话， 系啊嘛。 带个空翻，你都要带翻翻嚟啊。 系啦，咪佢真系咧，因为嗰条链咧，又唔系话咧个扣好明显好大啦。 咿咿啊啊咁，然之后你帮佢带咯。 唔系，跟住我喺度隔篱望住。 左邻右里，哎呀， 点好咧？应唔应该咧？ 系咪咁啊？ 系啦，最后我决定咗帮佢。 哎呀，你有冇搞错啊？ 我觉得嗰下好温馨啊，直情咧有一种咧， 你真系唔怕俾人影到你 嘅？你知唔知我点样戴噶？ 点啊？ 我帮佢戴嘅时候正常咧，因为佢穿唔到个扣啊嘛，系咪？你穿唔到个你穿唔到个扣咧？咁本来咧就系佢自己喺度啊，点解戴唔到咧？咁你咪可以帮佢揿住就 OK 噶嘛？ 哦。 咁但系如果咧我帮老婆戴就梗系咧成只手揸上去啦，揸住只手， 仲要搭喺你大髀度，系咪？ 我就戴手链啫，系咪先？但系由于嗰个系一个即系美丽嘅 sales 啦， 所以你喺后边嚟。 哦，嗰条系颈链就得，嗰条系颈链就可以后边。 手链啊，爬仔。 手链咋？ 都喺后边。 手链咋？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咧就用咗我哋平时咧而家防疫揿 lift 嘅方法。 点样啊？ 我哋而家防疫揿 lift， 你点揿 lift 噶？系啊，你揿 lift 咧，你唔会兜兜面攞只手指揿落去噶啦嘛？ 揾支嘢嚟。 系啦，攞支嘢撩下佢。 啊！ 我就咧， 我想问你点样去嗱？你讲得明个扣 系啊， 得个钉屎咁。 我唔系负责，我唔系我揿住条链啫嘛。咁佢咪可以自己咧，即系攞只手可以就勾到个圈落去啊嘛。 你去边度搵条嘢出嚟啊？ 唔系啊， 你冇咩？ 佢搵纸巾， 你冇咩？ 唔系啊，佢搵搭 lift 咁样去有支。 哦，系咯，你冇随身带嘅咩？而家我唔系，我咧就变咗咧，我攞个指骨啊。 咩啊？ 敲门咁样啊？ 哼啊！哼个指骨啊！ 敲门咁样 啊？手指骨啊！我用咧，我相信我已经揾匀全身体上下咧，最唔会有任何遐想，同埋有任何触感同埋冒犯嘅部位就系个手指骨。 你真系觉得系？ 如果个手指骨都告到非礼嘅话咧，都唔知点入啊呢条罪真系。 好难讲喎，点知你手指骨？ 咁我咪攞手指骨咧，我就锥，我就 手指骨系最敏感嘅咁啊！ 唔系，我就攞手指骨咧哼住嗰条链个链背，系啦，好似扇贝个 friend 啊，哼住个链背，系啦，咁我揿住咧，咁佢就可以自己勾咯。佢仲好意外个，哎，多谢你，唔该你帮我揿住条链啊，咁样。 哎呀，弊啊！ 系啊，几好嘅。 就呢条链啊，买咗。 就系呢条链啦，系。 咁即系你老婆戴之前有第二个女人戴。 新噶嘛，你有？ 系咪啊？ 梗系有啦。 系啊，嗰 条 板嚟 嘅。 喂，但系我想问咧，唔好意思，我想问咧，嗰档嘢咧得一个 sales 嘅咋？ 系啊。 搞错啊！ 咁又真系 市道唔好啊！ 市道唔好啊！ 哎呀，咁上下啦，真系 大极有限喎、啊！你间嘢啊， 唔系噶 ，OK 噶， 但系得一个 sales 好噶，系啊，铜锣湾度买噶，咩啊？ 咩啊？ 狮子头嗰间啊？ 唔系、 啊，因为执咗好多嗰间， 系好惨真系，你一唔帮衬就执咗真系， 系啊， 系 咯，我见佢执咗好多间， 系啊，所以都系咯、 啊， 大家都 咁、啊、你冇得大满足咯，呢份咪系你嘅圣诞礼物咯， 唔系我就即刻谂起咧，你话如果人嚟拍嗰啲韩剧嗰啲咧，真系呢铺嗰啲情缘就礼噶啦， 系啊， 即系你捉得佢只手咧揿多两下咧，咁即系吓仲买多两条链啊，真系 要把持得住先得噶， 嗰条链都唔使啦，净拖住佢手啦， 唔系，跟住啲剧情就会话噶啦，送俾女朋友咧，你中唔中意啊？咁样哇，系啦，然后即系音乐就响起噶啦，真系。 所以真由你已经收咗份礼物噶啦，你仲喺度问老婆攞？ 唔系嘛？ 各位啊， 唔系嘛？ 其实我嗰单嘢咧未讲嘅。 我有你讲完咯， 我未讲个原因，咁使几多钱 啊？唔系，咁播只歌翻嚟再开股啦，你吓。 为爱情彻底、啊、Hello Merry Christmas 还是再度放低、啊、 One, two, three, four. Hello, Merry Christmas, 王海琴。 点啊？ 冇错，你估你有曾荫权就够耐咩？我有王海琴啊， 系啊， 再耐啲， 再耐啲， 再耐啲啊！真系，喂，好啦，继续揭晓啊！咁我哋今年使咗几多钱啊？ 系啦，嗰、那个咧研究协会，香港研究协会做嗰个调查咧，就系、是。五百蚊少过， 五百蚊少过 五百蚊啊！ 真系啊！ 系啊，佢系即系大家会攞几多钱出嚟系庆祝呢一个圣诞，大家个消费额咧都系少于五百蚊。 喂，但我同意、哦，如果咧我买俾自己嗰份礼物咧，其实你知道我买咗个咩啊？我买咗一个咧即系叉电嘅苏跑咧。328蚊。 咩啊？呢个系我送俾你嗰个啊。 咁但系自己拣啦，谂住、 哦。你买俾你自己嗰个系个 card holder 啊。 咩都好啦，嗱、啊、我买咗个 card holder 俾自己，71蚊咋。系啊，系啊。如果叫做咧，喺交换礼物互相玩嘅环节咧，我就买咗个300几蚊嘅 show 跑。 如果系咁咧，我咧就买咗个59蚊嘅电话套咯。 咦，我贵过你咯已经。 如果你讲系呢种啊，咁我买咗个袋同埋买咗件外套俾自己咯。 成千蚊。 过 啦， 系啊，但系都系几千蚊咯，加 系咯，佢好似觉得个炸咗，想后 梗系啦，佢平时五位数字噶嘛， okay, okay, okay, 哇， 你有钱冇定使嘅人就系、是，我想问呢个人均，你头先嗰个系500蚊系讲平均数定系咩啊？ 佢嗰个系即系大家喺搭。嗰、那個調查嘅時候啦， 大概都 問你你會使幾多錢啊？咁原來咧有接近一半人啊，即係嗰個50%啊，咁就係少過500蚊咯。 係 啦，哎呀，點解會咁少錢啊？好多咧就話咧因為減少咗一啲咩嘅開支咧、嗯，旅行 哦，旅行哦，係啱啱啱， 旅行所以使少咗好多錢，仲有少咗好多 party 啊、舞會啊、宴會嗰啲花費，真係少咗好多喎、啊，係咪先？跟住仲有嘅。就系、是、咧少咗嗰啲嘅娱乐开支啦，即系连戏都冇睇啦。 呢个系啱啊，真系啊，你冇晒呢啲嘢玩。 想睇场戏咧， 都冇睇 都冇系 啊。咁啊，但系咧有一样嘢佢哋系多咗花费嘅， 系 口罩。 是买食物 okay, 哦，即系唔系头先你 vacation 你都要买零食啦，买咩都好啦， 系咁样咯， 我都啱啊，都啱。 咁同埋就系再加上经济咧，而家可能好多人都失业噶嘛，咁你失业咗，你必有咁嘅能力去负担到啫，系咪先？ 系啊，所以就变咗， 所以靠你啦。 系啊，今年都冇办法啦，我都明嘅。哎、所以电台的开支有部分呢都是自己揞啦。 唔系你谂下，而家佢连咧嗰、那个叫做嘉年聚会咧，佢都限咧。我记得琴日睇嗰单新闻咧，佢话影到英国啊，即系阿恬个家乡咧，佢嗰个威廉啊，唔系你个家族啊嘛，你个皇室家族啊， 皇室家族。 阿威廉同埋阿佢阿哥定佢细佬叫边个？ 亨利 啊，就话俾人影到佢哋两家人咧一齐喺公园度行啊， 点 加埋有九个人。 点会佢两家人啊？唔系 唔系唔系， 哈利王子系美国啊？佢点啊？ 咁唔知佢同边个一家人咧？九个人啊？ 哦，佢老豆啊嘛？ 可能佢老豆咧，跟住俾民众举报啊！佢话你哋九个人违反限聚令、 啊，啱，天使犯法，庶民同罪、啊。 佢唯有话咧，我系碰巧两家人碰面嘅咋？ 佢 系啊，你谂啊， 皇宫里边、 啊，因为皇室都唔能够聚会啊，咁你咪少咗好多，唉，诚然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要求所有在抵港当日或之前21日曾经在中国以外地区逗留的人士，不论经机场或陆路口岸抵港，都需要在36间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有今早抵港的港人说，政府昨日深夜才公布 当时自己已经在航班上，落机后急忙向酒店查询安排延长入住日期，获确认才可以处理入境检疫事宜。有部分乘客鼓噪，他批评当局安排混乱，建议提早通知，为旅客设立缓冲期。警方凌晨突击搜查尖沙咀三个单位，捣破两间怀疑冒牌酒吧和一间怀疑经营中的派对房间。其中在黑德道一个单位检获牛肉刀、水果刀和铁通，以及大约300克冰毒，市值大约20万。三名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管有攻击性武器被捕。七咸道南一个单位涉嫌冒牌售卖酒类饮品，警方拘捕三名负责人。另外四名男子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被捕。警方又在同一座大厦另一个怀疑经营中的派对房间检获约值150万的啤酒和烈酒，拘捕两名男子涉嫌违反处所防疫规例，同场八人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政府就疫苗使用成立的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联同研究团队在报章撰文，表示本港预先采购的三款疫苗都能够防止接种者出现有病征感染或者严重并发症，但未必能够阻止无症状感染，因此仍然有可能感染其他人。文章指出，科興的滅活疫苗第一、二期臨床研究數據顯示，在眾多疫苗中似乎最安全，副作用最少，但預計保護時間較短。復星和 BioNTech 合作研發的疫苗，臨床保護效果較佳，也都相對安全。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研發的疫苗要較長時間提升副作用。文章同時強調，科興第三期臨床研究結果有待正式發表，要有同行評審的國際醫學期刊刊登數據後，再分析臨床保護力和安全數據，才可以正式決定使用。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举行平安夜弥撒，呼吁信众必须遵守政府的抗疫措施，并多帮助和关怀有需要人士。在新型肺炎疫情下，意大利在圣诞和新年假期都实施全国封锁措施，只容许民众以工作、健康或者紧急原因外出。平安夜弥撒安排少于100人参与，并提早两小时开始，让民众可以在当地晚上10点实施宵禁前回家。除了方济各之外，唱诵圣诗的歌咏团成员等参与人士都戴上口罩。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港岛。由于配合中区重铺电车路轨工程，部分的德辅道中和域多利皇后街是交界位，暂时是有封路措施的。部分德辅道中和域多利道是会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至于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近住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揸紧碌车咯。咁啊，唔使再重复啦，唔使再复述啦。 真系咁衰，得嗰十几秒咁少。 系啦，就最紧要系佢哋 吊引嘅。 佢仲要系咧，我未试过咧，有人将呢啲片咧系会配咧嗰一只叫做圣诞歌咯。 系边只 ？Jingle Bell 定咩啊？ 唔系嗰个咩Jingle Bell 啊？ 系 啊 ，Jingle Bell 竟然因为 佢真系 Jingle Bell 啊！ 哇，真系啊！ 定系一个广告？ 因为仲要运河数分 咩？ 你 问一条片，你俾 我要唔要 send 俾你睇啊？ 梗系啦！ 嗱，但系点解我要 败坏道德嘅嘢？ 系啦，点解我要睇呢？因为我 friend 咧，佢话帮我听嘅时候咧，佢话佢真系试过咧，佢话有啲朋友同佢讲咧，不知就女就将呢条片咧转发咗俾人哋啊！ 不知就女， 因为佢见到都系好开心嘅圣诞样啦。 我都系觉得要俾我睇下先。 我一阵间俾你睇下。 系啊，严禁啲同事再发啦。 咁所以咧，喺圣诞节咧，有啲咩仲要留意咧？嗱，头先呢啲片咧，就同呢啲即系咸咸湿湿嘅嘢有关啦。 我想话咧，其实都要小心，就算唔系咸咸湿湿也好啊，即系正正常常。 啊，病毒。 是啊，因为我试过呢收到真係朋友 send 一个嘅 e 卡啦，咁喺手机度收到，咁就然之后佢教你再转发俾第二啲人呢，我俾同嗰啲朋友唔係同事㗎，俾啲朋友闹啊， 喂 你呢个系咪病毒嚟㗎？ 係啊，可能会 啊， 係啊，嗱咁而家呢有啲咩你都要留意呢，就係你嘅小朋友呢有冇中咗裸尿。 哦， 今次系讲小朋友， 小朋友， 平时嗰啲咧系啊，程振鹏啊，桂花田呢啲年纪啊，系咪先？咁啊，寂寞的心夜夜要都冇办法啦。但系而家讲紧系咩咧？ 夜夜要搵人聊系咪？ 系啦，夜夜要，佢梗系讲小学生， 系小学生仲要加埋裸 夜夜， 系啊， 加埋裸聊啊， 裸聊， 仲要呃钱啊， 系啊，咪真系啊？佢话咧以前咧接触咗咧系一啲即系即系成年人啦，但系佢话今次咧有中学生都唔够啦，有小学生， 十一岁嘅最细嗰个， 最细嗰个十一岁， 有啲叫坏嘅嗰啲咁样嘅坏分子啊， 话明裸聊啊嘛，咁咧 坏分子净揾埋细佬哥嚟到去聊啲成年人裸聊， 唔系啊，系男系成年人聊个僆仔啊。咁因为佢点讲呢，佢呢个就係青协呢有呢个青年违法防治中心单位嘅一个主任啊，小翠呢佢就同大家就公布咗呢，佢话最近接获嘅一啲裸聊垃圾嘅事件呢，佢话大部分都係超过20岁，但係呢近期接触嗰啲呢係中学生甚至乎有小学生。佢话呢佢哋嗰个情况系点呢，不论男女都系呢试过玩网上游戏嘅时候。 係。 本来打机㗎 喎。 咁因为佢哋而家嗰啲 online game 呢有即时通讯可以 chat 咁样㗎嘛。佢话呢对方呢就要求你小朋友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嘅？睇下乜嘢啊？我想睇下你把宝剑啊！哇！ 唔系佢衰就衰在咧，佢话咧佢先咧就喺呢个社交，唔系佢话喺社交媒体咧系安装咗啲，叫佢安装呢个恶意程式啊！ 唔系几样都有嘅， 系 佢有啲就系喺玩紧 game 嘅时候， 哦，真系 咁，因为嗰度系最容易嘅，因为咧你唔会，你已经大家都个 game 嘅世界里边啊嘛。 哦，即系话因为其实已经有其他队友再加多个人，佢又唔觉， 我唔使加队友嘅，嗰啲系可以，嗰啲叫世界通讯嚟嘅，冇所谓嘅。咁佢就话喺嗰度打紧机嘅时候咧，就有人会同佢讲咧，就话喂，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把宝剑啊？ 真系 最多我俾翻我把红缨枪你睇下啦，咁样哇，即系喺度互相喺度交换呢啲嘢啦。 咁嗱，个细路咧，佢玩嘅时候，佢以为就系真嘅，即系以为系真系交换嗰啲嗰啲宝物啊。 哎呀，唔系咯，曾志豪已经将嗰样嘢美化咗噶啦， 好痛苦啊！ 唔系，我以为佢利用佢先同佢讲话交换嗰只 嘢，讲到明系裸照啦。 咁 唔通我真系要赤裸裸讲话咧？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嗰度咩？ 系我知道啊， 打个比喻啫嘛。你即系话公仔画出肠，仲要攞埋攞滚水去洗，跟住洗完腌之后就问，咁其实讲紧咩咁样？ 青瓜 系啦，系咯，即系唔通我哋话佢问你攞条青瓜，你话吓佢做咩净系食青瓜？ 我以为佢先同佢交换武器，跟住再进入去。 唔使啦，你明啦，系咪先？ 我想话嘅就系咁就。就算是小朋友極啊，都會明白嘅咧，即係自己咁做乜嘢要無端端咁 但 係 佢話人哋真係有俾佢。 但係點解佢會肯俾佢睇咧？ 我真係唔明啊！呢、這個我諗唔通，我諗唔通。 佢其實仲要叫佢拍片嘅喎、 哦。有啲話係咪拍片添啊？有啲咧就話要攞照咯。 係啊。 佢就話咧有小學生有照做咯，有照做咯。 點解會肯做、啊？ 係啊！佢話咧嗱，而家好搞笑，佢講法咧就話雖然咧仲未俾人垃圾。 但系唔知咧，对方索取学生裸照嘅用途，情况值得关注。 哦、 其实我谂都唔使问点解啦，系嘛？一系得两个原因嘅啫，一系就佢本身有恋童癖咯。因为小学生嘅身躯佢都有兴趣，咁咪恋童癖咯。 咁事实上呢啲，如果你藏有啊，都拉得噶啦嘛。 系啊， 喺个电脑里边。 冇错冇错。 咩？但系彭仔意思系话，点解嗰个细蚊仔会听话做呢件事？ 阿妈叫佢食饭，佢都未必咁听话啦。 系咯、啊， 其实即系嗱，可能系咪嗰种咧？佢觉得无伤大雅咧？ 定系佢哋用一啲激将法系点样去令到小朋友以为情强啊？咁样影啊，或者俾你拍啊咁咧？ 因为以前咧，如果佢系嗰啲成年人咧，或者叫做即系大少少嗰啲裸聊咧，以前我见佢嗰啲 case 咧，真系有啲类似激将法噶，即系可能话你够唔够胆啊？嗱，我啊会揭开我条裤俾你睇我把宝剑啦，你有冇啊？咁样。咁你 好奇怪咯，唔明咯，嗬？ 咪细路啊嘛，细路你咩都会噶嘛。咁、所以另一条桥就系头先阿田讲过咧，就喺社交平台咯。 系啊， 系啦，就呃佢咧，就话喂你下载呢一个社交平台啦，但其实咧系有病毒嗰啲嘢嚟嘅， 系嗰啲恶意程式啊。咁佢就话咧，嗰啲恶意程式咧就会咧偷晒你嗰啲通讯录里面嗰啲联络资料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嗰啲骗徒咧就会即系诱骗啊。嗰啲男仔咧就话啦，喂你拍片咯咁样，跟住咧就要事后仲。要挟佢买嗰啲点数卡咯，跟住如果唔系咧，就会将嗰条裸聊即系裸体嘅片咧，跟住嗱你唔买点数卡咧，我就放你啲片上去网噶咁样，要挟佢啊！ 佢仲要因为咧要你下载咗个恶意程式之后咧，咁、因为佢就会攞到你手机又或者你电脑里边啲通讯咧，通讯咧，咁佢直情就话咁就唔系净系。俾个俾条街噶咯，我 系 俾你识嗰啲人噶嘛，个个都见到你宝剑赠烈士噶咯，到时就 我想话啦，呢啲咁样嘅对付嘅方法，当然即系最正途嘅，梗系报警啦，同埋咧就要教导大家点样去防范啦，唔好跌落呢啲陷阱啦。但系咧，如果你话咧再 crazy 啲，即系疯狂啲嘅谂法。咁唔好彩跌咗落呢啲咁样嘅 陷阱 嘅陷阱，点算好咧？自己引爆， 即系话自己好啊！你咪放啦， 即系你 我自己呢条片发晒俾我啲， 其实系噶， 即系 自己引爆。你而家奈我咩何？ 即系人哋娱乐圈嗰啲都系噶，系啊，譬如娱乐圈嗰啲咧，知道俾狗仔队影咗相咧，譬如话哎呀死啦，恋情曝光，喂你爆不如我自己爆啦。 如果系啊，我仲要话我系真心相爱嘅咁啊添啊，如果恋情曝光嗰啲咧，讲紧， 但系如果讲紧裸聊咧？ 如果裸聊嘅，我本来都系同佢真心相爱嘅，咁我梗系会肯咁样啦。点知原来佢系呃我嘅，咁可能会变咗同情你咯。 唔系我 以为拍紧《倚天屠龙记》啊，所以我系攞倚天剑，佢系攞屠龙刀咯。 即系我会觉得系，即系你可能你系用呢种方法，你就唯有。系啦，自己毁自己嘅声誉， 即系自己行出嚟先好过俾人丢人啊！ 就以后咧，大家都要小心，唔好似我咁样啊！ 如果唔系无底深潭啊，因为哇，你可以要挟得一次，咁又仲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就制唔制先？ 系啊，唔系 人都癫啊，真系。 同埋我哋可以咧，将佢谂真啲嘅，就算俾人知道你将裸照。其实有几多人有兴趣 keep 一世咧？ 伤害极 你试过啦？ 佢会有个谱嘅，系啦。 你讲边个伤害极啊？ 唔系我啊， 即系事主啊。 即系我讲嗰啲事主，如果伤害极有个谱，点解咁谂咧？佢出唔到电视，佢会帮你打格仔。 系啊， 但而家网上流传劲过电视啊嘛。 喂，唔系啊，同埋咧，如果你自己发出举我哋咁讲啊，如果你真系咧唔想再俾人要挟，好似阿彭姐话斋，用佢个方法自保，咩啊？ 自己 爆啊！ 自爆，咁啊，自己嗰张嘢咧可以 edit 噶嘛？你咪遮住你自己重要部位先咯。 点啊？话明自爆，你仲人哋都有你真嗰张相咯，你自己遮住，佢唔识放嘅咩？ 唔系，我意思话，咁咪即系话唔使唔话俾人哋听。 咩啊？你明唔明咩叫自爆啊？ 我知， 你仲知，但你又要 自。 博哥，博哥， 系 博哥真系 爆炸。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借个位，借个位啊！唔好攞聊住，欢迎你打嚟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点唱？而家可以点唱啊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Golden days, 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gather near to us once more. 我觉得毫无违和感啊！我哋由 Merry Christmas 一转转咗嚟呢一度，噔噔噔噔噔噔啊！真系啊！ 系啊，有乜问题啫？冇问题噶，环节嚟噶嘛？ 系系冇错冇错。嗱咁啊，一阵间我哋就继续听你电话啦，8723888，你可以打嚟点唱啦吓。 系啊系啊，咁、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咁啊，另外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可以大家使用。我哋喺2020年最后一天嘅。圣诞大点唱，因为下个星期就系1月1号啦。 系啊，2021噶啦。 系啊， 真系好烦。 下个礼拜仲重要喎、 啊， 1月1号第一个大点唱、 啊。 系、 啊、 我哋即 系要练定歌啦。 2020最后一天嘅大点 唱。系啊，冇错冇错，好欢迎大家嚟。 咩歌咧？ 头先嗰啲咯。 可唔可以有啲心理准备等我哋？ 都系粤剧腔啊。 好，咁我哋百无禁忌，等我都完成埋呢一年啊嘅年度咧，我哋讲下故事人啊，究竟喺冬天嘅时候啊，究竟佢哋可以点样取暖啊嘛，系咪？ 好 仲、有我哋上次咪讲低咗咧，究竟故事人啊，咪用嗰个枕头咧，咪硬邦邦咁样，究竟点样瞓嘅？ 系 咪？咁啊，跟住咧就讲下嗰个磁枕啊嘛，系咪？系啦，嗰个磁枕咧，令到嗰啲人咧，古人咧，其实咧佢系因为个发型嘅问题啦，咁啊，同埋佢个打侧瞓啦， 系 令到佢身体好嘅，系咪？ 系啊， 吓咁啊，喺隋代嗰时咧， 系 有一个叫警枕啊， 哦， 警 啊，边个警啊？警察个警啊？嗰时 有 警啊，我咁得意嘅， 警歌啦， 唔系有手枕有脚枕，估唔到仲有警枕，哇，真系啊！ 警枕 啊， 系咯，警枕系枕枕头个枕， 枕 系啦，枕头个枕。 哦，我知佢瞓上去咧系有警示嘅作用，即系啊瞓唔冧嘅，佢成日都警惕你要醒嘅咁样。 系咪颈枕啊？ 唔系 啊，警察 个 警啊。 吓、啊，点解嘅？ 头先我个意思咯，应该即系唔俾你瞓得好冧嘅，成日都要咧好似警醒自己咧，又有啲提醒咁样嘅，系咪咁样？ 好叻啊，曾志豪！ 得得得得得， 咁难谂嘢， 真系好叻啊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真系放假咁 样，系一定系咁样，一定系 咁 样。咁 佢点劲啊？ 佢应该咧就系硬骨骨嘅，或者佢系 即系睇下个枕头究竟系点样构造啊？ 系啦，佢应该 OK， 佢应该咧就唔系嗰啲好平滑嘅瓷砖嚟嘅，即系唔系嗰啲瓷瓦啦。 唔系瓷枕， 系啦，唔系瓷枕嚟嘅，佢可能系嗰啲咧粒粒突突，好似我哋行石春路嗰啲，咁咧可能仲要系咁嘅。你咧左右一碌咧，你就会碌到一啲咧，即系障碍物咧。可能你本来瞓着咗咧，一碌就即刻醒一醒咁样，系啦。 瞓觉好有经验， 硬醒佢啊！ 系啦，硬醒佢嘅， 会唔会 系 咁 咧？系啦，本来谂紧啊，发紧春梦嘅时候咯，哇！ 石春啊， 哎，即石春啊，真系春梦啊，真系 醒到啊！ 系啊，哇，好大粒啊！ 好叻，好叻你， 系嘛，中晒啊！ 唔系， 你个 跟住佢就话我送呢个礼物俾你啦，咁样 嗱，真系啦，即系其实咧，曾志豪咧都讲到即系8899噶啦，咁咧但 系估唔中啊！价钱啫，呢个警枕啊，$200唔使，而家百货公司卖$800。 嗱，呢个警枕咧，其实咧真系有少少同呢个元能刺股差唔多嘅。 哦，即系玩 SM 嘅都系。 唔系冇嘢吉嘅。 系啦，喂，你送咩话啦 ？No no no， 都阿华好难瞓一抌啊，仲要俾佢啊，唉、哎、真系。 阿片已经够岩残啦，阿华唔使要嗰啲抌噶啦，拧醒啊会。 嗱，因为咧佢话古时咧，即系嗰阵咧有科举啊，咁咧个个学生咧，即系喺度夜晚咧就喺度挑灯夜读噶嘛，咁但系佢唔知佢可能瞓，即系一瞓咧可能会瞓到听朝咁咪死得啦， 又冇闹钟教， 系啦，又冇闹钟咯，咁又冇人叫醒佢，咁点啊？温书温到。嗰只鸡佢自己瞓啦， 劏咗，劏咗。 我系邓宝品嚟噶，咁样咧，佢就话啦，咁点算啊？咁哦，嗰时咧，古时人咧，佢就整咗一个圆筒形嘅枕， 圆筒形嘅，即系跟住你嘅身形嚟做噶咯。 唔系啊，圆筒形啊， 圆筒形啊，你搞错啦， 一个圆 佢系油筒形嚟啦， 佢系圆木嘅枕头啊。咁咧，佢话咧就瞓啦，咁啊，即系你知唔知圆筒形啦，系咪？咁你瞓嘅时候咧，佢话如果咧，当你一喐嘅，即系瞓冧咗，你咪个头喐，一喐个枕头，因为佢圆筒啊，咪会碌咯，碌咪醒咯。 哦， 走咗个 系喎，啱啊啱啊，即系总之你瞓得唔舒服嘅系。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俾你瞓得冧啊，因为就系因为佢要考科举，佢话要佢要读通宵噶嘛。咁所以呢一个咧就佢因为就话啦，即系啲人咧话啦，系啦，呢个圆筒型嘅枕头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可能可以发瞌一阵嘅，但系瞌一阵就要醒啦， 即系唔能够熟睡。 系啦，就唔能够熟睡咧，所以咧就叫警枕啦。 系啊， 宁愿唔瞓。 但我觉得佢难唔到香港打工仔，我哋连公园张长凳啊、地铁得咗唔知半。接 iPad 咧都可以瞓到嘅， 咩啊？你记唔记得巴士 啊？ 咪就 系 地铁 喺度揸住扶手， 系啊！ 巴士车长记唔记得啊？嗰条栏杆仲要瞓喺度啦， 系啊！真系好啦，仲有咧， 咁啊，另外啦，想问一下啦，嗱，即系睡姿讲完啦，咁啊，讲下佢张被啦，嗱，而家即系即将下个礼拜会冻啦，系咪？咁啊，古人嘅被啊。究竟啊，即系佢点样去暖啦？即系点样令即系嗰张被嘅被芯系啲咩？ 古时应该有棉花啦，纺 系咯， 有接近纺织嗰啲嘢噶啦嘛， 系啊， 都有嘅， 同埋都应该有插电噶啦，嗰阵时系咯。 咩啊？ 咩电咧？请问嗱，你唔好谂住你 high 咧就可以乱讲嘢。 冇啦，咪即系。 头先赞咗你醒噶啦。 系啊系啊，知，我即系扮翻蠢咯，系咪插电啦？定系咁样？ 嗱，咁啊嗱，兽皮就已经系即系古时 哦，野兽皮嗰啲， 梗系啦。咩咧？ 我补充一下啫。你保健你都误会咗啦，系咪？哎呀，真系惊你唔知啊嘛。 嗱，咁咧兽皮咧就系嗰啲有钱人家啦，大将军咧佢先会打猎之后咧先翻嚟剥咗嗰啲野兽嘅动物皮咧嚟我嚟铺啦，咁样啊，咁啊啲肉我嚟保暖啦，咁样。咁但系穷等人家咁佢点样保暖咧？ 啲肉唔系我嚟保暖系嘛？ 补身系嘛？ 唔系嗰啲肉我嚟食噶嘛？ 食咁咪咩保暖啫？ 食咗咪补身咯，补身咪暖咯。有好多步骤噶嘛？ 话佢啱啦，话佢啱， 咪话你 话佢啱啦，补湿添啊，不如你话佢。 咁点咧？系啦，穷等人家。 系啦，咁啊，穷等人家咧，咁佢哋咧，头先阿彭仔咪讲话棉嘅，其实咧喺宋朝之后咧，之前咧系冇棉花噶。 OK。 咁咧，佢嗰啲棉咧系绞丝边嘅棉啊。 系。 嗱， 绵羊。 嗱，绞丝边嘅 丝棉，丝棉 系啦，系丝质里面嗰啲 我有种一 丸 啊，系啊， 系啦，嗰啲就唔系真系棉花嗰啲棉，因为棉花系外佬嘢嚟。 丝棉系冰凉噶嘛，系咪会？ 即系比较 丝棉被咯。而家我哋成日讲嗰啲 系啦，但系佢话 枕丝棉被，食丝棉米。行丝绸之路 叻 系咪？ 咁咧佢话咧 最后变咩？ 最后变咩 fans 咯？ 嗱，佢冇嘢，冇嘢跟啊衰啊！ 唔讲啦。 咁佢就话咧，嗰个丝棉嘅嗰个棉咧，嗰个质地咧系其实唔系好暖嘅。咁啊，跟住咧就佢但系咧就唯有去用如果嗰啲代替住啦。咁佢后来咧先会加入咧其他地方嗰啲嘅外来嗰啲叫话棉咧先至整皮嘅。咁但系咧佢之前咧未有嘅时候咧。佢会用啲芦苇草啦、柳树嗰啲叶水啦，咁啊塞入嗰啲被铺里面咧，就嚟保暖咯。 哦，咁呢张就叫警被啦，因为瞓唔暖嘅，所以你随时会 瞓 醒 啦， 瞓下都会醒噶，真系啊！喂，准备点唱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吓。 而经营中嘅派对房间检获约值150万嘅啤酒同埋烈酒，拘捕两名男子，涉嫌违反处所防疫规例。同场八人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英国脱欧过渡期仲有一个星期届满之际，英国同欧盟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2000页的协议文本有待公布。协议对英欧商品和服务贸易、 英國海域的捕魚權分配等都有安排。協議仍然要獲歐盟各成員國、歐洲議會和英國批准。英國國會將在今個月30日辯論和表決。英國工黨說不會容許英國在脫歐過渡期屆滿後，因為與歐盟之間沒有貿易協議而出現可怕後果，因此工黨將在國會確保協議通過。歐洲議會議長薩索利說，相信協議將成為歐盟和英國之間構建夥伴關係的新起點。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8点，跌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389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5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57，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6。人民幣6.529，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22，澳元對美元0.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5.83美元，賣出1,878.3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8点，跌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389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5点，升8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4，日元103.57，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6，人民幣6.529，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22，澳元對美元0.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5.83美元。卖出1,87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大涌橋路同埋沙角街交界較早前咧，近住月明村曾經有啲渠務工程嘅，咁已經完成咗啦，而家已經係解封。不過喺九龍啦，土瓜灣亦都係有道路工程嘅，所有車輛咧不能夠由天光道右轉去合一道，另外長度超過7米嘅車輛咧不能夠由天光道左轉入去靠背龍道嘅。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车龙长了，排到康庄道桥面。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今年嘅圣诞，我当然要买礼物送俾我啲爱宠啦。我已经谂咗噶啦，我会送暖毡俾佢哋啊，因为平时佢已经成日带好多温暖俾我哋一家人啊。而咁难得今年12月咁冻，我当然要俾翻啲温暖佢哋啦。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莫莉亚点样做一个快乐嘅女人呢？ 彭晴梗系教佢不单啦。 东部系要劈柴嚟生火，死先会有热水嘅。东部嘅人系唔会有电话、有电视，系冇呢啲嘢。你系要真系坐个几钟头，你先可以买到蛋同鲜奶噶。 哇！ 系啊，全部人都务农嘅，我哋去深山度摘啲菇啊，嗰啲嚟煮咯。 哇！好原始嘅生活啊，其实都。 留意逢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1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咁我都系听多阵先再决定去唔去北旦。 崔杰彤，疫情期间你做咗啲乜嘢啊？ 今个疫情我就好醉心咁研究我嘅厨艺，同屋企嘅砂煲鹌鹑、蒸煮焗炉全部做晒朋友，仲造就咗呢个吹神厨房嘅出现。希望疫情之后我个厨房仲可以继续经营啦。 留喺屋企都可以学多样嘢，学下身。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圣诞节， 你冇订去？ 喺屋企听收音机。 喂，有乜嘢好听啊？我哋三个好正啊！ 记得听住放上快活人。 多多曾志豪，佢好靓仔。 哇，程俊鹏，好贵大只。 今晚贵翻天上，三个好正。 记得听住放送快活人， 每朝10点去到1点钟。 哇 ，Radio Two 放送快活人啊， 又啱喎、 啊！放送快送放送快活好听， 想唱到几时啊？ 为发天啊，曾志豪仲有青春派， 够啦！ 开麦开麦，Merry Christmas！ 好啦，嚟点唱啦，嚟点唱啦！十二点翻到嚟咧，就系呢个圣诞大点唱嘅日子。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8723888，欢迎啊！大家咧喺2020年啊，圣诞节嘅日子咧系我哋最后一次嘅点唱。咁下个礼拜五咧就迎接1月1号2021年啊吓。 系，冇错冇错，系啦嗱，咁啊有桂花田啦，有曾志豪啦，仲有清真烹噶。咁啊，头先我咪话咧，阿威廉王子咧，佢究竟同边个聚埋一齐咧？我搞错咗，成日都谂住同佢兄弟啦。 你仲系一家九口喎、啊？ 系啦，原来咧就系话威廉王子咧就同埋佢嘅叔仔啊，爱德华王子一家聚会。 威廉王子同佢嘅叔仔阿叔系嘛？ 佢话写住小叔叔啊嘛。 啊，即系阿叔咯，唔系叔仔啊。 系佢老婆叫啊。 系咩？叔仔，小叔叔，我又真系叔仔添。 阿叔啊，细叔啊。 佢老婆系叫阿亨利做叔仔嘅啫，系啊系啊。 其实佢老婆唔系嗌亨利做叔仔嘅，叫 uncle 嘅啫，最多都系。 戏名。 戏名咯。 佢都系细叔啊。 是但啦，细叔啦，咁样佢就话咧，原来嗰度有九个人咯，咁啊参观圣诞灯饰，跟住俾人影完相之后咧，佢哋就话：我哋咁啱两家人喺度经过啊， 系啊， 我哋唔系约埋一齐啊， 咁都俾佢哋影到啊， 皇室都要俾人嚼一嚼 嘅，梗系啦，喂。天子咩啊？嗰啲叫做系啊，冇得。 唔系啊，而家系天子犯罪，与庶民同罪， 系一样 都系同罪嘅。而家真系 好公道啊！ 系啊系啊，嗱好啦，嗱系啦，想唱歌要点唱嘅，咁啊全部可以打嚟啦，8723888，8723888啦吓。 系 可能你琴日就冇特别出街咧，就冇听到报佳音咧。咁啊，我哋今日三个小天使，我哋帮你报佳音啦。 哇哇，真系唔该晒， 咁粗俾你拉埋落去。 咁啊， 我和音 益你啦，边有咁大？旧天使噶系咪？ 系咯，大旧先跌落地嘛， 飞到噶， 咩啊？ 飞到噶， 我哋开始点唱？ 好啦，开始点唱，开始点唱，你哋嚟啦。 系好嘅，好啊。阿 Ada 咧就话你哋好啊，圣诞快乐啊，又系佢哋一班仔女啊，孙仔孙女咧想点唱俾啊基德老人院阿黄石如伯伯听啊，佢 快天气转凉啦，要着多件衫啊，小心身体。佢哋个个都好啊，希望疫情快啲走啦，可以去到老人院探你啊。咁咧，佢哋咧一放假咧就会喺度楼下咧挥手区噶啦。咁啊，祝大家都圣诞快乐，身体健康。阿、乖孙有边个咧？有阿柏希啦、柏轩啦、嘉朗啦、嘉莹啦、卓安同埋卓欣上。 好，我呢一边咧就有阿谢丽霞。啊，谢丽霞唔知系咪都好唱得嘅咧，都系叫丽霞嗰啲都吓， 好熟噶啦，佢已经同我哋 系啊。 谢丽霞你好，啊，祝你圣诞快乐吓。咁、佢就话想点唱，就点俾啊宿舍嘅职员，同埋咧系和斜工场嘅职员。咁啊，祝大家咧都圣诞快乐啊！多谢你。 好啦，呢度有个阿 Mon Lim 咧，佢就话啦，呢个点唱一定要读噶，因为咧佢佢话呢个点唱系要唱噶，一二三，铺晒宽藤，救住下降，系多谢三位咁搞笑。 三系五。系谂住， 我自己嚟 啫 嘛， 系我自己嚟啫，系啦系啦，多谢三位咁搞笑咧，就带啲欢乐同埋咧歌咏俾我哋，一齐带笑笑哈哈，咁啊将黑暗扫走。嗯、哦唔系，哦 sorry， 佢改咗歌词啊，原来。 哦，佢仲整俾你唱啊。 哦，原来咁样，我试下再唱下铺西欢腾救住下降，多谢三位搞笑。大家一起欢乐，大家一起歌咏，一齐大笑哈哈哈，一齐大笑哈哈哈，一齐将黑暗扫走。系咪系咪咁噶？定系我自己唱的？ 但系你啱啱好完啦，我想话 都几好喎、啊，佢作得如果咁样，祝愿大家每天都快乐啊！ 咁希望我啲字嘅音咧嘅时候咧，你再读翻再好啲，唔使 一切大笑哈哈 够啦。 点我反而谂到，不如跟住阿豪仔你揸住嗰啲嘅点唱， 好啊， 继续跳唱啊嘛。 点唱你用套落任何一啲， 哦得噶得噶得噶， 唱到 得噶，因为你知圣诗啲音系咁噶嘛， 咩咩地 啊，系啦系啦，多谢你嘅祝福点唱吓， 正啊 ，OK， 好扮仔。 彭仔 啦，我呢边梗系有啦，我有一位好特别啊， 好啊， 张爬爬， 系 佢话主持人早晨，祝三位咧就圣诞快乐，多谢。咁佢话今日系我生日啦，即系张爬爬，咁啊就点俾即系祝福我嘅朋友，包括咧系我哋咁样，即系我哋三个啊，多谢，系啦。咁啊张爬爬，你今日生日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 ，OK， 好啦，呢度咧有个听众啊，咁佢就话啦，你同我钟淑边，佢话咧话说 N 年前，我唔佢话唔记得，佢话咩啊？佢话我唔得切七月嚟就系我妈妈啦，就喺我妈妈哦，就喺佢妈妈度咧个肚走咗出嚟啦，咁啊 啦， 出世 系应该系唔够七个月啊，定系点啦？咁佢就10月25号咧系我生日啦，好想咧。豪仔啦，甜甜啦，帮我咧播首咧，海阔天空，佢话唔该晒你 ，Merry Christmas。 咚咚咚咚咚咚咚。 佢话因为出年咧，可能咧会喺外国先听你哋做节目啦，咁讲 ，Justin 话系啦，唱啦。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三宝重奏， 唔系我哋都知道嘅，好多朋友可能咧，即系今年圣诞咧，佢真系好似变咗系即系 The Last Christmas 啊，即系唔系 Last Christmas， 系 The Last Christmas in Hong Kong 噶啦，可能系，系咁啊，唔紧要啦，你只要有祝福。嘅心咁啊，喺世界各地同我哋一齐度过都咁开心嘅， 系啊系啊啱啊！好啦，呢度大家支持我哋就开心噶啦。 系啦，呢度有 call 啊 ，Chan 啊，咁咧佢就话啦，哇，佢要点唱俾我哋咁多唔同嘅主持听， 咁 啊包系啦，包括有咧，哇，佢终于画咗个辈份出嚟啦，大家听下 有辈份表啊， 系啦，嗱，我呢啲咧就好明显系客套或者豪哥啊呢啲，嗱，开始呢个咧就跟年龄嚟计啦，田姐啱啦，哎呀， 彭 系咩咧？ 彭叔， 彭叔，你真系。 做得好，彭叔。 咦，唔使做阿爷喎。 系啦，我 就进步定系退步咧？ 其实唔系，你计年纪咧，你系后生咗嘅。 系 啦，辈份咧，你就系跌咗嘅。 唔系，应该话年纪系 bingo 中咗嘅，辈份咧就系跌咗。 跌咗嘅，系啦。但系如果用嗰个卡士咧，即系好似听出嚟咧，边个驾细啲咧咁样？就平淡咗嘅。 系啦。 系啦。 因为一缩咧个人都缩埋。 系啦，就唔好嘅。咁啊，仲点咗好多人咯？嗱，豪哥、田姐、彭叔啦，仲有祖祖啦、天儿啦、子豪啦、波盛啦，咁、所有二台嘅 DJ 们啦，圣诞快乐。佢话咧， 窗冇嘅。 边个啊？ 得对门噶。 听唔到佢讲 咩啊 ？DJ 门啊嘛，得对门啦、 哦。一二三，哇！ 咁啲 DJ 窗咧， 好嘢！你啱，你啱，你啱，系啦，你门我门啦，好啊！ 我啱啦， 你啱啦，梗系啦，你梗系彭叔嚟噶嘛，梗系啦，搭彭都系靠你啊！佢话咧，佢记得有十几年啦，冇见过女厨神嘅朋友啦，咩话？喺12月25日生日喎，哦，即系总之佢有一位十几年冇见嘅女厨神朋友， 系、 哦、12月25日生日，即系今天啦。咁、 哦、 啊想点唱俾佢听嘅，咁、啊祝佢Happy Birthday 同埋 Merry Christmas 咯、 哦。哦 ，OK， 系啊，咁啊另外一位咧 ，Kitty 嘢就话啦，你哋好啊，系啊，我系边个知唔知啊？我系大姑姑啊，你哋冇嘅，系啦、啊。 咁 啊 ，Kitty 咯， 唔系佢都系佢叫大姑姑 Kitty 啦。 点解我哋冇啊？ 系啊， 点解冇啊？ 你系无辜姑啊嘛，所以你冇咯。 系啊，无有无辜嘅双眼。 佢话多谢啊，彭仔上次咧就读出，佢话咧阿医师明明生日啦、 啊， 但系我唔记得嘅，今个月28日咧系佢个女婿嘅哥哥仔嘅生日啊。咁、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同埋仔女听话，同埋咧全港嘅市民咧抗疫成功。 Yeah! 啱听啱听吓， 好啦， 我這邊呢边咧就有咧，呢位朋友系阿 Maisy， 咁啊 Mais 啊唔系冇事，可能系 Mais， 咁佢就话咧，我哋三位好啦，咁另外咧就再点埋俾咧，而家夜晚咧独闯呢个夜空嘅就系阿祖祖， 祖祖系 啦，就圣诞快乐啊，点唱俾我哋所作嘅圣诞歌，开场曲咧就自己作得好好听， 系咪仲想听多次啊？再播啊，再唱我哋， 诶，大把时间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阿 Maze Wong， 系。 多谢你， 好啊好啊，咁呢度咧就有Ella 咧，佢就话啦，三宝祝你哋圣诞快乐，身体健康。琴日平安夜咧，系我身在伦敦嘅大仔 Jimmy 嘅生日啊，就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再预祝咧下个月3日生日嘅新抱 Pinky 啊，祝佢身体健康咧，青春常驻。多谢佢好有心机同埋耐心咧，去照顾我哋个孙仔啊子俊啊。佢哋喺伦敦咧万事都要小心啊，因为病菌已经变种啦。 哦，真系啊。 系啊，希望你哋三宝咧可以唱首生日歌咧俾佢哋听嘅。咁啊，祝你哋咧 Happy Birthday Jimmy 同埋新抱 Pinky Jimmy Pinky Yeah。 咦，佢想继续啊？ 哎，咁唱埋俾佢。佢个孙子俊听咯， 哦，转咩啊？ 孙子俊啊， 佢个孙子俊咯， 哦， 佢个 孙 叫 子 俊啊， 系咪 得 啊？ 嚟啊， 嚟啊， 一、二、三，好， 好啦，呢度咧继续有啊， 祝贺啊， 阿 Mary 咧就话咧，祝贺咧阿甜甜啦、豪豪啦、鹏鹏咧，圣诞过得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亦都想点唱俾香港人啊，啊，好好啊，即系希望个个咧都一生一世咧平平安安，一定要定期加加油啊！ 系啊，咁啊嗱，所以咧今日继续呼吁打嚟啦，18723881872388啦，歌曲之后继续翻嚟读嚟点唱。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和。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汗，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野和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 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 刚才个是 Dear Jane， 咁啊，佢 featuring 个 Sophie 啊，给防护罩一晚。咁我哋陆陆续续咧都收到咧听众咧俾我哋嗰啲圣诞卡咧，特别系上次喜出望外啊。 系啊， 因为我哋上次喺呢个风之book咧，咪介绍咗有本书咧系呢一个 阿王 Sir， 阿王 Sir，V A 王 Sir 系啦，嗰本书嗰集系咪阿鹏仔你喺度噶？ 喺度啊？ 定系经文嚟噶啦？唔记得咗啦。 记得咗啦， 系经文嚟噶，十四号啊。 哦，唔记得咗啦。总之就后来阿王 Sir 咧，佢有听到我哋节目啊。 系啊。 咁佢特别咧就整咗两张圣诞卡送俾我哋嘅。 系啊 系啊。系啊，非常多谢，非常多谢。 我哋又吓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就送俾我啲听众咧，转发俾佢哋啦。 唔识写咗字噶人哋。 好似系。 写咗字嘅傻咗咩？你真系咩都转发啊！真系。系啦，佢所有嘢都人哋俾我哋做，我哋又转发俾人先啫。 转发俾我哋啊！ 佢会噶，系。 我哋想读个点唱咧，就好似大家咁讲啦，就话有啲听众咧，其实之前咧已经有留言啊，又或者透过其他渠道咧，将啲信息咧就转发俾我哋，希望可以咧就读出嘅。咁其中咧就有呢一位阿 James。咁啊 ，James 咧就话啦，各位风 show 嘅主持啊，我都知道咧，你哋平时收到好多好多点唱噶啦，都未有机会咧会读出嘅。咁但系咧，佢话阿 Carol 咧已经由啊代生。是咩咧？系生日个生啊！代生就等到咧生咗， 哦，几好啊！ 生日都过咗啦， 生日啦已经。 咁啊，依家咧就平啊，佢话咧平安夜咧，佢就好平安啦，已经啊。咁啊，希望咧我哋可以读出今次呢个点唱啦，而家读紧啦。咁佢话啦。嗯，佢系12月23号生日嘅，即系 Carol 啊，祝佢咧生日快乐，同埋希望咧可以播翻一只咧 Jingle Bell Rock 嗰只。Jingle bell, jingle bell， 但要 rock 嘅喎，我系咪就咁样就得噶啦？ 因为佢有一年嘅圣诞节送咗呢一首歌俾我， 系、哦、 咁如果猴仔， 你啊，你送俾佢啊， 唱呢一首歌咧都 OK 噶。 哦，但我哋 圣诞快乐， 我哋净识唱嗰句啫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rock。我唯一揾到嗰只歌咧，你知唔知我哋？我哋呢边写住咩？我喺电脑度揾到呢只歌啦，佢后面写住括弧啊，坏了不能播， 即系你个人一样啊， 系真系， 可能当初都系咁样唱出嚟嘅， 咁都好啊 ，OK， 好啦， 你欢喜阿 Jing， OK， 好啦，呢度有 Joyce， 佢话你哋好啊，想分享一下咧，琴日啊平安夜屋企人啊，好开心咁开咗个圣诞 party， 佢话咧佢老公咧仲整鸡鸡啊，做啲咩咧？ 咩事啊？ 有啲搞作啊， 哎呀，掹咗条礼物带，掹咗佢， 佢话佢老公咧整鸡鸡搞抽奖，佢从来都未。试过噶，佢真系估佢唔到啊，好开心啊，超劲开心啊！佢多谢老公啦，同埋另外咧仔仔女女咧带俾佢咁多个欢乐。疫情之后咧，心情都好翻好多啦，好感恩啊！佢系最后咧就祝我哋三个咧圣诞快乐，身体健康。多谢我哋三个带俾佢哋咁欢乐哦！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喂，咁你学下佢啦，搞抽奖啦。 我哋咁啊， 你翻屋企 啊，过嚟啦，哇，过嚟抽啊， 系啦，哇，真系 抽抽到啲咩啊？ 抽唔到咪有奖咯。 啊，抽到你咩咩费用系你咩交？ 好啦，呢。度咧， 就抌啲 单 落去， 系啊，抌啲电 费单 啊。 Erica 咧，系啦，哎，我听新闻先，翻嚟再点唱啦吓，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要求所有在抵港当日或者之前21日曾经在中国以外地区逗留的人士，不论经机场或陆路口岸抵港，都需要在36间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由今朝抵港的港人说，政府昨日深夜才宣布，当时自己已经在航班上，落机后急忙向酒店查询安排延长入住日期，获确认才可以处理入境检疫事宜，有部分乘客鼓噪。他批评当局安排混乱，建议提早通知，为旅客设立缓冲期。本港爆发第四波疫情之后，政府曾经要求多个群组场所的相关人士要接受强制检测。曾经帮衬指定餐厅而要强制检测的顾客说，没有收过餐厅或者政府任何电邮或电话通知，也有没听负责人说卫生署没有要求他们提供访客名单。食物及卫生局说，卫生防护中心并没有到过指明地方人士的完整名单，部分地方亦没有备存完整的访客记录，政府会在可行情况下跟进。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强制检测只是保留措施，以当局现时的人手和资源，难以百分百找到需要检测的人，但是认为一旦发现逃避检测的人，当局就要考虑严厉执法，达到杀一儆百效果。警方凌晨突击搜查尖沙咀三个单位，捣破两间怀疑冒牌酒吧和一间怀疑经营中的派对房间。其中在黑德道一个单位检获牛肉刀、水果刀和铁通，以及大约300克冰毒，市值大约20万。三名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管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沙咸道南一个单位涉嫌冒牌售卖酒类饮品，警方拘捕三名负责人，另外四名男子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被捕。警方又在同一座大厦另一个怀疑经营中的派对房间检获约值150万的啤酒和烈酒，拘捕两名男子涉嫌违反处所防疫规例，同场八人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吉川贵成涉嫌在任时受贿被调查，东京地检特首部突击搜查他的办事处，包括位于东京的众议员办事处和位于北海道札幌的地区办事处。自民党籍的吉川贵成被借前年十月至到去年九月担任农林水产大臣期间，收受广岛县一间鸡蛋生产公司前高层的500万日元贿款，相当于超过37万港元。这名公司前高层是日本禽业协会的顾问，负责就业务向国会议员和农林水产省进行游说工作。吉川贵成在今个星期二辞任众议员，他说因为心脏问题要在医院接受治疗，并要接受手术。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咧，近住西贡消防局呢一段啊车多嘅。咁另外啦，

好啦，最尾半小时啊，圣诞大点唱啊，桂花田曾祖同埋程振鹏嘅吓，电话号码 系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吓，咁我哋网上留言都欢迎嘅 ，fax 号码233-6453都等紧大家。 好啦，咁呢个时候不如等阿鹏仔读多一个点唱先啦。 好磁性啊，你把声， 你可以大声啲噶，唔紧要噶， 系咪啊？ 系咯。 我而家大声啲啲嘛，因为系啦，呢、這个 office home 咧都比较冇人啊，假期吓。好啦，阿 Winnie 啊，佢话啦，太耐冇点唱啦，咁咧封 show 三位，佢仲送埋俾阿祖祖噶，其实 系，系系系， 再加祖祖啊，系啊，冇错，所以我哋三个加埋阿祖，咁就祝福我哋咧屋企人同埋佢嘅屋企人都系吓，即系 Winnie 屋企人就祝福咧大家就。彩云明爱宿舍嘅朱姑娘、李姑娘、桂姐、媚姐、何叔，同埋过身嘅英姐，咁就今年咧圣诞快乐，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吓。佢话今年咧好不容易啊，过咗一个辛苦大家嘅一年啦，好希望咧过咗今年，明年就唔需要再戴口罩啦，重新咧呼吸新鲜嘅空气，一呼一吸就轻松自如，继续最后努力打走嗰啲新型肺炎。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2021啊 ，Winnie。 OK， 好啦，呢度咧就有啊 MB Man 啊，佢话你好啊，早晨啊，风叔快活人，我第一次点唱噶咋， 恭喜你啊， 今日唔使翻工，我先至可以听你哋啊。好开心啊！佢开面希望咧可以读出点唱，想点唱俾佢个细佬啦，阿黄大仙师傅。佢今年咧就唔可以同我哋一齐过圣诞啦，希望咧佢咧就身体健康啦，做多啲运动，同埋祝咧全港咧全香港人咧百毒不侵，圣诞快乐，疫情快啲离开呢个世界啊！咁。 好啦好啦好啦，头先读 Erica 咧未读晒吓，佢话咧田浩鹏过圣诞又嚟啦，十一年前嘅今日我着到鬼火咁靓咧，咁就嫁咗俾阿豪老公啦。咦，咁啱个老公啊，又系叫阿豪啊吓。咁啊嗰时咧摆酒咧，嗰间酒楼咧仲望到公展会会场噶。咁咧我哋嗰场咧有成30多位噶，真真正正好似老爷话斋，哇里里外外都好热闹啊。唉，不过今时今日咧呢个时势逆啦，边个逆啊？疫情嘅逆啊！大家唔好醉啦，我屋企系冇计啦，两老两大两小啊，三代同堂，希望疫症快啲走，人人听够听话，两小咧亦都听我哋嘅说话啦吓。豪老公，记住啊，你讲过嘅嘢啊，乜都唔可以食，就系、是、don't eat your word， 唔可以食言， 唔可以食字、啊， 好正啊，系啊，食言啊，系啊，咁、你就会得到应有嘅回报噶啦，呵呵呵。哇！我覺得呢個咧好温馨喎，佢兩公婆咧呢啲耍花槍咧，我覺得幾好啊！啊，學下啦， 係咪要學啊？ 你用呢啲温柔啲， 你 用呢啲温，呢個人哋個老婆嚟嘅呢個，你用呢啲温柔啲嘅方法對你老公。同佢讲话 don't eat your word， 你有冇同你老婆讲话？你应该温柔啲对我噶 未讲完啊！你同你老公讲啦 ，don't eat your word， 我话 you eat yourself。唔好乱教啊！假期好多细蚊仔听噶。 我话 eat 笨，冇嘢啦，好啦，继续啦。 你第一步。好，呢度咧有啊 Stephanie 啊，佢话你哋好啊，圣诞快乐哦，嘉颖啊，佢话琴日咧平安夜咧系佢妈妈嘅生日啦，喺度祝妈妈生日快乐。咁另外咧，佢收到咧妈妈送俾佢嘅圣诞礼物，好开心啊！ 系咩嚟噶？ 佢又冇讲，但系妈妈都会送圣诞礼物俾佢咯。咁、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新嘅一年咧大家都幸福，幸福快乐。 好啦，仲开动啊？ 梗系可以啦，我谂住俾个气氛你嗱，听住啦。又到你啦，而家。 好啊，彭仔呢度咧有一个嘅点唱，佢个名咧都几复杂下噶，入边牵涉嗰啲名字，因为咧都唔知点读好，咁我希望拼啱你个读音啦吓。佢话咧，风骚三宝你好，又系我Evan 啊，佢话今日咧就系佢个好兄弟咧 ，Sikaran 细佬，个细佬叫咩咧 ？Ken Rice， 今日咧结婚大喜嘅日子， 系 咁啊呢位细佬。Ken Rice 咧就終於大個仔要娶老婆啦，因為咧疫情關係，婚禮上咧就唔可以太多人啦，對佢哋喺現場度作出祝福啦。但係咧，我哋今日咧都會喺網上直播俾出席唔到嘅朋友同埋屋企人咧，就去睇呢一個婚禮嘅，啊都幾好、啊， 即 系 Zoom 视像直播啊，几好啊真系。 你要好好咧爱锡个老婆，好好照顾佢，希望咧疫情咧快啲走。你哋可以下昼摆到酒啊，可以请翻啲朋友啊，仲有今日咧，我哋四胞胎大哥，哇，真系四胞胎， 犀利喎！ 四胞胎大哥 Alfred， 二哥Galen， 三哥Cassie 啊，仲有我啊。Edson 咧都系生日听到啊！哦，想生日听到豪仔唱生日歌啊！阿曾志豪， 哇！但系你个生日歌的名字可能 到 喎， 到啦呢个点唱，同埋咧电脑度第时听翻。 可以啊，但我想话咧，佢哋四兄弟或者全个家族咧，我好似听紧一本 Phonics 嗰啲书咁样咯、 啊， 全部都拼音啦，好似 Dictionary 咁样嘅，真系。但我哋都一样可以唱， 特别啊， 系咯，我哋一齐唱俾佢听啦，系咯，嗱，你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Elfin Garland Super Marin。叫咩名啊？佢好多名啊佢。 Cansley 啊。 系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四胞胎 ，Happy birthday to you 四胞胎 ，Happy birthday to you 读个名字出嚟。 Alfred 唱啊唱。 Alfred Galen 咩 ？Cansley，Alfred Happy birthday to you four， 佢哋就系 Fantastic Four。F4 yeah， 好啦，时候听听众电话咧，1 8 7 2 3 8 8 1 8 7 2 3 8 8咧，边个 ？Hello Lam Lam， 系 Lam Lam， 你好啊，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三位主持人好， 你好，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Lam Lam 有咩想点唱？ 我想点俾我屋企人听嘅，咁啊，希望细佬可以新一年快啲搵到工啦， 嗯， 跟住就希望老豆行山嗰阵时可以山上面少啲人啦，即系疫情越嚟越好咧，咁啲人都可以出街玩啊。 系，咁你自己咧，你要点俾自己有啲咩祝福啊？ 我自己系希望可以日日瞓到自然醒啦。 我听到你把声都系啱啱醒嘅啫。 做得好啊，啲咪年轻人咯。 系咯， 系咪？系咪读紧书噶？靓唔靓？ 唔系啊，做紧嘢噶啦。不过我最大嘅愿望都系自然醒嘅，其实。 哦，你同阿天好 friend 喎呢一方面。 系啱啊，瞓到自然醒系最幸福噶。 系啊，咁而家你。 同埋希望诶运动场可以快啲开翻啦，咁我可以快啲打翻拳啊。 哦，你打拳噶？ 系啊，我打空手道噶。 哦，但你打空手道就瞓到自然醒都唔似一个运动员咧，成日都话要有咩强健、咩斗志啊、体格嗰啲都 OK。 休息就系为咗行更长远嘅路。 冇错，冇错，冇错。 年轻人啊， 系啊，嗱，我哋 都希望妈咪可以日日落到公园做多啲运动啦，做啲 exercise 啦。 系啊，好啊，喂，你空手道玩到咩带啦？已经。 我黄点噶咋？ 我啱啱开始啫，系啊， 跟住就停咗啦。 叫我师兄啦，我高级过你啊。 你是六打系嘛？ 十年前， 你是六打系嘛？ 唔系啊，我去到唔记得咗蓝噶啦，已经蓝定绿噶。 系啊， 系啊， 蓝绿绿 啦。系啊，蓝绿绿绿噶啦。不过去到后来都冇玩到啦，真系系咯。 系啊系啊。 希望你加油啊！ 叮嘱啊，大家行紧山嘅人咧，就记得带翻自己啲垃圾走。 哦，要啦要啦，系啊，好啊。咁你想听咩歌啊？ 可唔可以播轩仔嘅歌？ 可以啊，阿鹏仔把声同佢好似噶。 边个仔啊？ 系好啊！ 边仔啊？咩仔啊？啊！ 轩仔啊！ 轩仔啊！ 系啊！ 头先 啊 ！O K， 冇问题，任何一只轩仔嘅歌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啊，好啦好啦，彭宇，一阵间你唱两只啦吓。 好， 唔该晒。 系啊，好啦，耶，拜拜。 好啦，拜拜，靓靓。好开心，可以同一啲即系呢啲，因为假期先可以听到佢声音嘅一啲年轻人， 同埋我啲愿望好实在咯，瞓到自然醒，我都想咁样做，真系。 你可以啊，你平时都有咁嘅习惯啦。 唔系啊，我瞓到我仔一自然醒，我就自然醒咯。系啊，呢啲自然醒就好惨啫。好，再听到我听众啦，1 8 7 2 3 8 8，你系边个？ 早晨你好啊，我叫阿 珊。Hello， 阿珊你好。 你好，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系啊，有咩要点唱？ 我想点唱俾我两个仔仔朗朗同石石，跟住同埋我老公阿峰，同埋我爹哋妈咪，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圣诞快乐。 系， 我好想点，系咪可以点歌噶？ 可以啊。 唔系睇，唔系佢哋唱噶，你明唔明啊？阿珊，你咪想咁啊？ 唔系唔系，我好想点我两个小朋友好中意嗰首 Happy Birthday Jesus 嘅，点俾佢哋听。 哦，阿桂花田识，有关 Jesus 嗰啲佢都识嘅。 Happy Birthday Jesus 系点样唱噶？可唔可以讲嚟听啊？ 可唔可以叫佢嚟？ 系啊，系教会， 系 唔同啲噶。 唔好意思，咁啱食紧饭。 哦，大概系点啊？哼嚟听下得唔得 ？Happy birthday Jesus 噶嘛 ？Happy birthday Jesus。 有嗰个鸭婆婆、鸡公公、马哥哥、猪妹妹、兄长啲猪嗰个咯。 原 来未听过。咦，阿生都有读歌本啊？ 阿婆婆鸡公公。阿婆婆好得意喎， 公公哥哥专门兴奋地说， 跟住咧， 地字写咁样。 哦哦，佢变咗咁样嘅，即系一种改歌词版啦。 哦，几得意喎，几开心。 哦，见到啦，我见到啦，系啊，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咁样嗰个。 冇错冇错冇错， 系喎。 系啦，呢首歌系。 发啦啦啦啦啦啦啦， 系咪搵到歌词啊？ 我睇到啊， 你试下唱啊！ 一首好中意嘅歌嚟嘅， 但系唔识唱喎，佢就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边只歌你识唱噶？其实 齐来合唱同和唱，佢狂热拍掌，系咪咁样噶？ 齐来合唱同意拍掌。发啦啦啦啦，发啦啦啦啦，发啦啦啦！ 齐蹦蹦跳，呱呱叫，猪出生了。 小耶稣在小马槽，有羊姨姨，牛叔叔，鸭婆婆，鸡公公。 佢系每一段咧，佢系每一段都会加动物噶，因为第一段咧就系羊姨姨牛叔叔啦，第二段咧就会有阿婆婆鸡公公啦，第三段就会有羊姨姨牛叔叔阿婆婆鸡公公马哥哥同埋猪妹妹啦。 哥你全部拉晒，全部都犯罪嚟噶， 你好开心喎，系喎，几好喎，我哋第四段咪加埋咧，仲有收银茄啊、居斯拉佢哋啦，齐计晒佢真系。 哎呀，多谢山啊，佢话唔识啫，唔识。唔识佢唱晒 啊！系啊，你唱得几好啊，其实都 多谢晒你哋啊！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多谢晒，拜拜。 缺氧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无常。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美，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抑郁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 即如果你要我拣一只咧，二零二零嘅一首代表歌曲咧，我觉得呢一个都几算系一种我哋心境嘅表示嚟嘅，即系连呼吸都有害啊，系啊，好无奈地咁样咧，即系咁，我哋真系好希望到出年可以大家唞翻啖新鲜空气。 几乎一整年嘅口罩都系除身啦吓， 冇停过，系莫文蔚呢一个呼吸有害嘅 live version 吓，好啦，电话号码18733888，我哋读点唱啊，跟住再听大家嘅电话啦吓。 好啊 ，OK， 阿嘉怡， 我呢边先吓，鹏仔手上有一位Bonnie 佢话咧就丰收三位主持好啦，咁希望点唱嘅系 Bonnie 想喺圣诞嘅今日。就係、是、聽到嘅，因為今日呢亦都係佢過咗身嘅爸爸呢嘅生日嚟嘅，咁祝願呢就係、是媽媽身心平安，多福多笑，可以呢原諒及放下唔開心嘅事，咁希望呢將病毒呢打出地球啊，即係踢佢走，大家可以呢除低個口罩呢見到歡笑面，咁快樂嘅聖誕呢就送俾咁多 位，咁啊 take care 啦，咁啊多谢阿 Bonnie 啊。 嗯 ，OK， 阿嘉怡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大家听啊？希望咧圣诞快乐啦，疫情啊快啲走啊！点唱俾屋企人啦、啊，同朋友，希望咧大家喺疫情度加油，继续努力生活啊，保重身体，同埋最紧要系佢男朋友继续咁爱锡佢。 系啊，呢度咧就阿 Carmen 咧就话啦，疫情之下咧，大家要过一个非一般嘅圣诞，祝大家圣诞快乐啦！27号。就是我仔仔 Anson 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咧，就身体健康。阿 Fion 咧就话啦，27号咧亦都系佢女咧 Amanda 嘅生日，亦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啊！你哋唱只生日歌，佢咩都咁高兴噶啦吓。好啦，你系边个啊？1873188。Hello，Hello Wilson， 诶 Wilson 啊，喂 Wilson。揾你啊 ，Wilson， 喺度， 系啊 ，Wilson， 揾 Wilson 啊，嚟， 系 ，This is Wilson 啊， 系我系 Wilson， 喂，我都系 Wilson， 你 Wilson， 你系 Wilson Junior 啊，我肯定系 Junior 啦， 我系 Wilson 咧，我想点唱啫， 好啊，你讲啊， 我想点唱俾我，我琴晚专登嚟煮咗餐大餐俾我嘅老妈子杨姑娘， 杨姑娘。是 啊， 杨姑娘 系咁埋点想点俾我老婆啦，帮我照顾成家都好周全，个个都身体健康，同埋最后想点唱埋俾我外喺医院嘅外父，祝佢早啲身体健康，快啲好翻。 系， 好啊。 咁你自己咧有冇买啲咩啊？同啲屋企人做啲咩庆祝活动啊？ 侧边嘅人送咗做咁多嘢， 买咗一隻大餐送翻屋企俾佢哋食煮咯。 哦，即系你负责买送俾佢哋煮。 系啊，我系行政总厨，佢哋咪系大厨咯。 啱，即系佢系点嘅啫？ 佢系点嘅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嗰个。 你同我哋阿 Wilson 一样，都系出钱嗰个嚟嘅。 系啊。 我冇你哋咁叻嘛。 唔好咁讲， 好阿 Wilson 啊，咁你有冇咩说话要讲啊？讲两句。 我个仔想同你倾几句啊。 好啊，你个仔咪 Wilson 咯。 佢叫 Sammy， 我冇佢咁好。OK。 Sammy 啊，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 叫 咩 名 啊？ 我叫林峰。 你叫陆峰啊？ 我听到佢叫林。 林 冷 峰， 啊、你叫林冷峰， 你好啊，林冷峰， 系你有咩想讲啊？ 祝你哋圣诞快乐。 好啊，我哋都祝大家圣诞快乐。 个个都身体健康。 好多谢你， 多谢晒。 咁你要学业进步咯，好唔好啊？ 喂， 好唔好？好啦，学业进步啦吓，好多谢你啦吓，好。好 ，thank you， 拜 拜。OK， 拜拜。系收到张 fax 咧，阿盛斌咧就话敬贺，佢话咧祝香港电台所有嘅职员咧身体健康，圣诞快乐，工作顺利。佢爸爸咧阿麦全咧今日生日咧，祝我爸爸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啊，呢度咧有一个咧，我哋有个忠实 fans 好中意画画噶，阿Chi阿 Suno 啊，即系呢个咩明日野英二嗰啲 fan 嚟，好似系咪佢咧？佢就话啦，阿小豪子话梅姐人妻田，我用画画嚟抗疫嘅爱字啊。 系啊， 我想向现实世界。嘅主人传达信息，呢一年辛苦啦，令和三年2021年咧，请多多关注，保重身体。个仔姨妈阿里阿多， 你哋都加油啊！ 系啦，大家都加油， 系啊 ，OK， 系啦，我听埋最尾听众啦 ，Emily， 好似系 Hello， 早晨，圣诞 快乐， 猴仔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系啊，仲有鹏仔啊，系啊， 系啊，鹏仔系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OK， 喂， 你请讲啊， 系啊，听紧。冇啊冇啊，我淨係想预祝保祝我个仔啦，生日快乐，同埋儿生女啦，都系生日快乐。咁亦都系好开心，我仔就求婚成功，12月17号，咁啊出年应该会结婚㗎啦。咁啊 咁样， 恭喜。自己呢就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啦，唔单止市民抗疫疲劳，我哋都做到瞓晒喺度。 哎呀，加油啊，加油啊！ 仍然坚持我哋嘅使命， 系 希望大家香港人有打不死， 系知道， 而家精神齐心抗疫，圣诞快乐，身体健康。 真系辛苦晒你哋啊！即系都代我哋咧，即系向你哋啲系啊，即系向你哋致敬啊！真系。 但系你哋都致敬啦，喺我哋咁唔开心嘅时候咧，听到你哋咧风骚三宝啊，神光第一线啊，成个令到我哋好开心啊！ 多谢， 我哋 有荣 烟啊吓， 系咯，多谢。 多謝你哋啊！大家互相扶持咯，係咪？係 啊，多謝曬你 ，Emily， 加油啦嚇！ 好，加油啦！ 大家聖誕快樂， 好， 聖誕快 樂， 拜拜。咁使唔使臨尾我哋大家都講個聖誕願望啊？ 哦， 我願望係除罩相見，盡快啦！ 我希望咧，大家人身體健康都好緊要啊！ 我就祝福咧，你哋愿望全部成真咁。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Wilson 啊。加 人工啊，加人工啊 ，OK。 我唔奢望呢啲噶啦，好啦， 下个礼拜 我哋明年见咯。 下个礼拜。